早晨啊，六点零八分啊，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29度嘅气温，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嘅晨早流流啊，哇，继续喺呢度陪住我哋去到度过呢一日嘅假期。今日系2021年嘅5月19号星期几啊？星期三嚟嘅。早晨啊，各位听众，今天咧假期嚟嘅，希望你今日可以好好地咧就系、休息一下啦吓。咁啊 ，DSE 嘅考生点啊？咁样大部分咧都已经考完噶啦。咁啊，听日咧。就仲有一科，咁啊考埋嘅话咧，都应该今年嘅考试咧就完结啦。咁啊，希望大家真系喐一喐啊，轻轻松松咁样就可以舒展下啲筋骨，咁啊最好啦。直播室入边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喺星期三嘅早上酷热天气警告底下一齐起身，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咧系好需要休息噶，所以假期非常之重要。咁但系对住休息嘅时候，你会用啲乜嘢嘅方法呢？对住休息日，你系会尽情去到休息啊，定还是你会谂？真系有人咁谂噶，亦都系啲成功人士，佢哋就话到啦，喺休息日，大家都休息嘅时候，只要我喺呢一个嘅机会，我把握到嘅就系继续工作，继续锻炼好自己。咁我咪会比人更加优胜咯，所以有啲人咧，佢就即使假期嘅时候咧，仍然会系好忙碌咁样咧，去到处理佢自己嘅工作，或者利用呢段时间进修，甚至乎咧不断做运动，调理一下自己嘅身体，希望可以迎接更加多嘅挑战。不论你是啲乜嘢心态都好，仍然希望你今日喺2021年5月19号嘅早上开始，可以过得快乐，呢样嘢系最紧要嘅。 新识亲戚老友。与旧同学，即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看着荧幕东拉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讲，生疏真假，你我那样量度，上面撑腰接济，兑现承诺，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旧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绿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系老友鬼鬼绿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系你个死党绿卡。新婚摆酒。送我贵重财物，开张剪彩替我吊大人物升职加薪，教我约会有物，急需帮手，可献金也可献身，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绿卡。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系你个死党绿。 轻轻松松的演下恩情巨债，何其愉快，靠友谊之光放大碌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碌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碌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老友鬼鬼碌碌，要抱住。 喂 ，Eason 嘅一只歌叫做《碌卡》，如果你谂住今日出去 shopping day 嘅时候咧。记住唔好先使未来钱啦、 啊。还原咪又见我猛咁捞。 晨光第一摄 ,DSE, 小贴士。 各位 DSE 考生入考场之前梗係要作好准备啦。除咗心理准备之外，你仲要确保自己身上嘅响闹装置，好似手机啊、电子手表等等，唔会发出任何声响、啊。记住啦。我是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早上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又是我 Barbie 林慧啊。趁着公众假期，当然应该要保养下自己啦。如果你今天都有放假的话呢，不妨可以做少少皮肤的保养，特别是如果你患有主妇手的问题。主妇手虽然呢听落是主妇相关，不过其实不只是女士的专利，这个是一个皮肤过敏的症状，所以任何年纪任何性别的人士都可以患上主妇手的。那到底有没有方法可以防止自己患上主妇手呢？主妇手即是说接触性的皮肤发炎，常见在手掌，主要就分为刺激性和敏感性两个类别，成因就和接触致敏源有关。有专家就说，如果讲到刺激性的主妇手，成因最主要就是接触了刺激性的物质，包括了洗洁精、消毒剂、漂白水、碱液、油精、酒精等等，接触之后就会令到皮肤的屏障受到损害，皮肤水分损失，令到外面的致敏源乘虚而入，就形成了主妇手了。至于另外一种敏感性主妇手的成因，就是由特定的致敏源引起的。每个人对于个别的情况，好像是香水、指甲油、金属、乳胶等等，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过敏。一旦接触到这些致敏源，即时就会产生炎症的反应，就会形成主妇手了。其实主妇手和湿疹都好似的，都是由外面的过敏源引起，亦都有内面的成因。当相关蛋白刺激了人体的免疫系统，继而产生大量的炎症因子，就会出现湿疹或者主妇手了。主妇手的患者一般都会觉得皮肤痕痒，出现红点又或者是水泡，严重的话就会有伤口，皮肤变硬或者产生皮屑，有些情况甚至会流血的。如果出现水泡，千祈不要刺穿它，否则就很容易造成细菌感染了。病情如果持续了数个月的话，患者的皮肤可能就会变得粗糙、深色甚至乎龟裂。舒缓主妇手有几个方法的。第一就是确认患者有哪一些致敏源，就远离他们了。假设你是对洗洁精敏感的话，除非本身对手套的胶物质都是敏感，否则呢用手套就可以阻隔到炎症的出现和有保护的效能了。如果是对香水敏感，又或者是化妆品敏感，那就要即刻停用了。第二样东西就是润手霜，好似是冷霜、油膏、乳霜、乳液等等，原理都是想修复皮肤的屏障，锁住皮肤的水分，那就可以改善到敏感的情况了。专家就建议，如果用润手霜去舒缓这个状况，记住揀啲无香精的产品，而且每一次涂抹的分量都不需要太多，不过次数就要频密，效果才会好的。最后就是可以试下服食益生菌了。益生菌在肠道当中是可以分泌抗炎症的因子，穿过肠壁进入血液，就可以舒缓到身体的炎症反应了。 当然，如果你都长期被湿疹或者主妇手问题困扰住你的话，希望你可以快啲求医，早日康复啦。 风暗中，街灯与柳影，灿烂里起舞。有没有担心半途不可归家那漫长路？幽暗中，凝望飞灰化作浮尘，结聚似荒岛。那地厚与这天高，仰首一笑不知道。我被遗落在宽广的银河，面前繁星都不清楚，却没半颗落于照亮散去路。漆黑之中坚持望见光谱，看不出恐怖，已习惯处身孤单的煎熬，披星戴月以泪光照地图。我被遗落在宽广的银河，面前繁星打 市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系梁荣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成语百科我哋识好多咧，就系不同类型嘅成语。咁但系系咪每一个成语你都知道佢嘅出处呢？春秋时期晋国遇上咗咧，就系好多嘅灾害噃，咁啊惨啦，系咪？天然灾害真系好难搞嘅。啊，隔篱秦国咧就支援咗一大批嘅粮食，咁而当秦国出现灾情嘅时候啦，晋国嘅国君竟然间咧不闻不问。好啦，有人咧就去到晋国嗰度就揾阿晋王咯，报告大王，秦国出现咗灾情啊！大王啊，阿晋国嗰个咧，佢就话到啦，诶，我哋晋国嘅事就话你啫，隔离咯，你嚟做乜嘢啫？又有大臣咧，知道之前咧曾经秦国帮忙过自己晋国， 于是乎见到大王唔听咯，咁啊走去揾阿太子啦。大臣咧就话到啦，喂太子太子啊，邻国有祸情、哦，佢哋咧又有天灾啦。上次咧帮过我哋，我哋今次帮唔帮翻人呢？啊，估唔到咧，竟然一讲呢一句说话嘅时候咧，晋国嘅太子忽然之间变得兴高采烈，一路笑一路笑一路喺度碌地沙，更加就话到啦，哇！隔离有事啊！哎呀，真系开心啊！你都估到系咩成语咧，可以形容到呢啲嘅情况噶啦？幸灾乐祸啊！每逢咧邻国附近啦，唔单止净系秦国嘅，六国大封相噶嘛，发生不幸嘅事情嘅时候啦，晋国嘅国君同埋太子咧，佢哋竟然间咧就系衰到啊，会拎起个杯，好高兴咁样去到庆祝。一次是这样，两次是这样，连埋晋国的一班大臣他们都说到了、似乎呢都不是巧合，每逢呢就是其他邻近的城市出现一些灾害或者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国君和太子总是呢会躲在个大厅那里，不是看电视，是把酒言欢、哦、而且呢每一次都看到他们笑到呢就是笑到碌地这样，隔离有事又好似事不关己之余，重要咧就喺度幸灾乐祸。相反啦，我哋自己有事嘅时候咧，就周围去到去唔同嘅邻近嘅国家，希望大家咧就出手相助。大臣见到自己嘅国君同埋太子都系咁样，于是乎一班有良知嘅大臣咧，佢哋慢慢都离开咗晋国。投奔其他不同的国家了，因为他们都说到他们对别人这么幸灾乐祸，最主要是觉得什么呢？是觉得他们不讲信义，幸灾乐祸的人被人感觉就是一个不讲信义、不守道义的人。幸原本是开心欢喜，但是如果用在人家灾祸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就不单止不会有同情的感觉，不会有同一阵线的感觉，反而只会令到人家觉得很讨厌。幸灾乐祸无论是做出面定还是在一个心里面，只是幸灾乐祸呢都不会是有好的结果的。前人都是这样讲了，所以我们经常都要保持住帮人的心，有一个善良的心呢，上由心生，你就会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是帮助你的啦。 吹过蜡烛一日睡，原来幸福会流泪，一天接着一天，愿定格此刻放心里，你拉着我前面幻彩世界，由我伴你出去，而明知终有日难碰对，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不用去追，用你的道理，喜欢从没过期，斑马会记得重新去认识欣赏你，守护你飞途中要放手，等你从旁守候你，危急之展开两臂。 好快脆会到六点半钟啦，先听听呢就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黐住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虽然假期，但系白元浩继续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各位考生，记得预早了解你嘅市场位置，可以嘅话早啲去一次，咁你去考嗰日咪唔使咁惊慌，惊搭错车唔识路咯。我是 Kitty 崔杰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有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最大燃油运输管道营运商殖民管道表示，一度运作受阻的编制系统伺服器已经恢复正常。公司方面表示，运作受阻是因为公司进行系统提升工程，强调不涉及黑客攻击，亦都并非再次受到垃圾软件影响。较早时有货主表示无法登入殖民管道的系统，该系统用作申请或者是更改透过管道输送燃料，每日可以运送约250万桶原油、约250万桶汽油和柴油等成品油的殖民管道，两星期前遭黑客组织的垃圾软件攻击，一度全面关闭。美国东岸10多个州的油站爆发油荒，出现抢救潮，服务在上个星期三开始恢复。据报殖民管道有缴付赎金，公司方面没有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埃及总统塞西、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三方会谈，呼吁近期爆发冲突的以巴双方尽快停火，避免冲突蔓延。埃及传媒报道，塞西在会谈中表示，根据联合国决议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人国家是结束以巴长期冲突的唯一途径，埃及将继续尽最大努力，透过加强和国际社会及以巴双方的接触，阻止局势继续升级。塞西又宣布，埃及将会拨款5亿美元支持加沙地带重建。约旦王宫就发表声明，指阿卜杜拉二世在会谈中表示，约旦将会努力保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阻止以色列一切暴力和挑衅行为，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方预计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未来几星期内会面。访问北欧的布林肯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见记者时表示，各界都知道早前有拜登和普京会晤的建议，美方预期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举行。根据早前报道，布林肯将在当地星期四和五在雷克雅未克举行的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双方将会探讨双边关系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相关的议题，将会是拜登执政以来美俄高官首次会晤。粤港联合打击偷运人蛇和卖淫活动，本港警方和入境处一共拘捕106人。警方说，去年初新型肺炎疫情开始，留意到在香港从事性工作的非法入境者数字显著上升，相信是有人为了逃避检疫隔离，又或者无法从合法途径进入香港。警方本月初开始联同入境处采取粤港联合行动，打击偷运人蛇和卖淫活动。有35名被捕人士是非法入境的性工作者，其他被捕人士包括偷运人蛇集团和本地卖淫集团主脑和成员。警方在行动中检获130万港元现金，并冻结超过650万港元的怀疑犯罪得益。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其实打完针就不会即时有抗体的，因为那个免疫系统需要是去调整和去产生一些抗体，通常大概是10至14日左右身体里面就会产生足够的抗体，很多时候接种第一剂疫苗的时候那个抗体未必是那么高的，说60%或70%人有那个保护，要接种第二剂之后的7至14日先正会有一个80-90%的一个保护率。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2021， 有奖问答，在港铁上车之后要怎做？ 等我答，等我答。 答啦， 抢个位坐咯，礼物啦，唔该。 大错特错，仲要礼物，系都留俾二台嘅听众啦。 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 《美年康康》。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嘅几点啊？等我望一望先。6:37，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白元浩。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系啊， 喂，要讲声早晨啊，同一啲嗱，本身今日佛诞咧，有啲朋友放假嘛， 啊、 但有啲朋友咧都好似我哋咁都要翻工 啊 嘛，所以你都如常听咗晨光第一线嘅，同你讲声早晨先。 冇错啦，可能咧公众假期仲有啲新客仔啊，新客仔你哋好啊。 嗱，咁既然咁开心咧，不如等我讲单好振奋人心嘅新闻俾大家 听好啊，好啊，好啊，请讲。 咁啊，发生喺呢个日本嘅，咁所以小白咧可能更加有兴趣就知道啦。咁、 啊、 记唔记得咧？之前我哋嘅节目咧曾经讲过话，有搬屋公司咧咪搵啲超级型男大只佬去到做呢一个搬运嘅工人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谂住即系吸引下，睇有冇啲客群咧觉得哇，搬屋嘅时候见住啲靓仔咧就特别赏心悦目。 系啊，喂，仲要咧，如果而家日本咧都开始热啊嘛，啲天气咁啊，一搬屋其实大汗搭细汗，全身有肌肉，哇，好睇啊！ 唔知会唔会有汗味呢？哦，我有啲惊。但系咧，日本咧有另外一个机构咧，亦都系用同样嘅桥、哦，咁但系佢就唔系搬屋公司啦、 啊。 你估都估唔到，系护老院、哦。 点解咧？ 护老院系啦，系咪正咗咧？ 护老院唔系 护老院，你即刻 即係 picture 下嗰個環境啊，嗰、那個情況係點係咪？ 我 咧好多人咧，你 picture 到啲咩咧？ 我其實咧有諗嘅，即係你一話大隻仔去護老院咧，因為通常護老院就係嗰啲靚女護士姐姐咁樣嘅印象啦。但如果係大隻仔咧，我淨係諗到一樣嘢咧，就係咩咧？可能咧啲老人家咧，佢哋需要咧就係有陣時扶一扶佢哋啊，甚至乎抱佢哋嘅。 哇， 系啦，咁系咪 咁又冇咁刺激？ 系咪搵大只仔会吓啲公公婆婆会开心啲咧？ 咁啊，始终咧都系护老机构啦。嗱，不过咁小白咧都将佢嘅谂法讲咗出嚟，你就觉得系靓女姐姐啦。但系我嘅固有印象咧，可能系一啲姑娘啦，或者姨姨啊，所以男士同女士咧谂嘅真系有少少唔同嘅。 喂，我加多少少期盼喺入边得唔得啊？ 唔系，那个真实情况又冇咁多嘅，你睇得戏太多啦。咁唔系话唔靓都靓，嗰块入个眼，或者戴好多头盔嘅一啲真系。但系咧，就佢就唔系纯粹话系一个坚味咁简单嘅，咁佢都有讲点解呢间护老机构咧就会个老板啊，全部都揾啲大只嘅男士嚟到去加入佢间公司咧。首先老板本身咧都系一个健身型男嚟嘅，佢就即系好中意呢一样嘢啦。咁佢亦都好想佢员工咧都有健康嘅体魄，咁所以咧喺佢哋翻工嘅8个钟头里边咧，都会拨2个钟头时间咧俾佢嘅员工。在那个护老机构里面呢，有间房给他们去到做 gym 的。咁甚至呢都有啲津贴金呢等他们去做呢啲健身添。 哇，咁正。 係啦，唔使你自己俾錢出去做啊咁樣。咁第二樣嘢咧，我覺得更加即係講得幾好聽喎，咁唔知真定假啦。如果係真咧，都幾值得表揚嘅。佢就話因為咧頭先所講啦，呢一個行業咧，可能有唔少人都已經對由呢個行業有固有嘅印象啊，可能甚至咧入職嘅人咧會係有翻咁上下年紀都唔定，即係佢意思係話對喺佢哋嗰邊嚟講咧，即係日本啦，可能做護老機構嘅人咧，多數即係年輕人咧，未必會考慮入職啊。係啦。咁所以咧，佢就會嘗試想扭轉呢一個嘅形勢，即係話俾大家聽，其實咧呢一個行業，年輕人都可以考慮下㗎，即係唔係話你哋諗到咁死板或者點樣嘅，可以即係有一個新嘅景象嘅，希望呢個行業。 哦，咁啊真係幾有意義喎，聽落去之後。 系啦，咁当然啦，我自己就觉得揭秘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环。 系，起码啲后生仔听完个揭秘之后会谂一谂，其实喺嗰度做都几好啊，又有得练大只，又有咁多津贴，系咪先？ 我反而系觉得可能未必系嗰啲员工，反而系客人嗰边系一个揭秘，即系嗱，我唔系话啲公公婆婆觉得呢一间嘢特别想入去帮衬。 哇，多靓仔啊！ 都一来都有呢个可能啦，第二咧，我反而觉得系。嗰啲公公婆婆嘅家属会帮佢揀呢一间啊，即系当佢去探病嘅时候咧，哇，好多好青春活力嘅男士一齐同自己嘅即系爸爸妈妈玩又好啊，自己亲戚玩都好啦，咁自己见到呢个画面都开心啊嘛， 系谂到啲屋企人讲咩啊，我而家一阵。就是话去那里啦， 系啊，去那里啦，即系一得闲就去探下佢哋咯，咁 系咯，几好几好啊吓，好啦，唔该晒你，我哋转头见。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准备工作，相信你哋都做得足，不过有啲嘢千祈唔好做多咗啊！记得入到市场之后，唔好影相，同埋唔好放上网呃 like， 否则可能会被扣分，甚至降级噶。呃 like 呢啲嘢，等成绩出咗先啦。我系 Kitty 崔洁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嘅时间6:43啦，咁啊，既然啊崔杰同我讲下大只仔啊，我咧又想同大家讲下肌肉喎。我哋成日都话啦，年纪大机器坏，其实应该咧系要话年纪大，我哋副肌如果唔保养咧就好易坏。年纪大并不等于咧我哋嘅身体系会状况系会转差嘅，只系因为我哋冇好好地去到保养啫吓。的而且确喺我哋人成长嘅过程入面，老中青对于运动强度嘅需求咧系唔一样噶。咁但系 肌肉咧系一个好重要嘅我哋人体嘅器官嚟噶，肌肉咧绝对唔可以咧令到佢流失噶、哦，系年纪大咗，我哋更加需要利用啊运动去到帮助我哋调理好我哋嘅身体，特别咧就系肌肉系统方面咯、哦。啊，而家啲研究咧就已经好清晰噶啦，有肌肉咧啊就有健康，肌肉流失咧系慢慢流失噶，唔会突然之间瞓醒觉，嗰日朝头早瞓醒之后冇晒肌肉系唔会噶。不过咧，对去到咧就系五十岁或者去紧六十岁呢个群组啦，即系五十六十几岁嘅群组入边咧，咁啊新陈代谢真系会变慢噶。我哋嘅荷尔蒙系统亦都变慢咗，咁呢个时间咧锻炼肌肉就尤其重要。主要都系做一啲譬如大肌肉啊，例如系啲咩咧？手臂啦、身体、大腿、小腿呢啲主要肌肉，大约咧就会选择十至到十二个嘅动作。啊，坊间任何一间嘅健身室啊、康文署或者系商业登记嘅健身室，啊，对于呢啲嘅练习肌肉嘅器械咧，全部都系有嘅。如果你话哦，我想冇乜 budget 咁啊，康文署嗰度登记咁，其实都可以入去啦。咁当然啦，要佢开先啦吓。好啦，咁另外咧，其实坊间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简单嘅一啲做训练肌肉嘅器械嘅。咁其实大家咧，无论系上网定还是出去问人啦，好容易就可以攞到呢一类型嘅资讯噶啦。因为而家啲仪器咧非常之方便啊，有好多咧甚至乎戴喺手带啦、腰间啦，亦都可以令到我哋灵活活动啊，亦都可以侦测到咧我哋嗰个活动嘅状况添。有咗唔同嘅数据，咁啊可以好好地改变我哋嘅健康行为啦。所以咧，我哋尽可能咧都要多啲锻炼。肌肉系一种好特别、好特别嘅我哋身体嘅一部分嚟噶。可能我哋有啲嘅器官啊，内脏嘅器官咧，会因为我哋年纪老迈，开始咧就系你发觉有啲无力感嘅感觉。咁但系肌肉咧，佢系支撑住我哋身体嘅，咁佢哋亦都好好嘅。只要我哋肯锻炼，无论你系乜嘢年纪，都可以经过锻炼咧，生翻啲肌肉出嚟，去到撑住自己嘅身体噶。 按加速，再加速，以三倍速手画，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留不低放慢的落下，没有空间资格去讲有再一次感觉被浪费，可否一按制别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暂空青春也被迫将它消费。 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残废，升不上什么真心珍贵。一幅一幅温馨相片，一张一张彼此笑脸，下个瞬间总想到上个春天。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弊，不想等到某一病危，欣赏早已错过一切，赶快赶快些，要赶快做疲累蚂蚁，踩了一次有只双脚恐怕停不低，加速又加速，但终点深不见底，逃离自己，只想按下好减速的掣。 啊，跌跌跌嘅十倍速啊！二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哇，好鬼热，真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临出门口之前，梗系要睇清楚自己有冇带齐个人物品啦，准考证、身份证都要记得带好。其次，当然要带文具啦。我系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电话侧边啊，亦都咧就系约咗阿 Circle 喺度咯。你好啊 ，Circle。 Hello， 小伯，寻晚瞓得好唔好啊？ 寻晚啊，梗系瞓得好啦。一谂到你美梦啊，即刻飞晒出嚟啊，正啊！ 你应该谂到我讲嗰啲嘢，学到嘢啫。 梗系啦，Circle 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嚟嘅。咁今日咧，不如咧，我哋瞓就瞓得好啦。咁但系我哋日常生活入面都有好多嘅压力咧，就围绕住我哋嘅。有冇办法可以令到我哋可以放松下我哋嘅心情，令到我哋个人咧可以容易啲集中咧 ？Circle 有两个方法咧，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咧，即系代住两个计仔啦。即系无论陈时某时，有阵时都会。可能太開心啊，太過興奮嘅時候咧，都會影響睡眠啦、啊。或者嗰日翻工都會攰嘅時候咧，我都試過太過攰啊，做得太過工作太繁忙咧，都係會瞓唔著嘅。咁、今日有兩招咧，同大家分享嘅。 好， 咁第一咧就係話臨瞓前咧，當然咧我哋要即係。停止一啲比较紧张同埋兴奋活动啦，我哋之前成日讲话唔好睇嗰啲鬼片啊、刺激嘅片啊，或者即系你临瞓前一两个钟去做运动咧，其实都会影响到睡眠嘅。 系 咁咧，当你瞓到上床嘅时候咧，我哋有啲嘢可以做嘅。之前就讲就话要培养睡意嘛，咁我哋咧可以做一啲松弛嘅练习咧，除咗喺我哋上次讲啦，呼吸系一个入门啊嘛。 系。 帮自己进入状态咧，我哋可以由一个留意自己呼吸一吸一呼嗰个状态开始啦。咁另外咧就系话，我哋可唔可以将一啲嘅注意力由呼吸开始慢慢转移到由我哋由下而上啦、由我哋嘅脚啦、脚趾先啦， 系， 跟住由我哋嘅足成只脚啦，去到。小腿下，小腿咧应该都好多都市人咧都会觉得紧张嘅，可唔可以咧将我哋专注啊，慢慢同佢讲下，倾下偈先。啊，我哋要瞓觉啦，放松。我哋嘅小腿。 哇，好难嘅、好似精神病咁同小腿倾偈。 同自己倾偈，即系好精神噶，可以。系啊，好好一个沟通嚟噶，因为我要同我哋自己一日辛苦咧，同我哋嘅 body 啊，同我哋嘅身体咧沟通一下，了解一下佢哋今日嘅状况。咦，今日点解个小腿突然间集中去睇下就竟然有啲紧嘅？原来我今日行路都多咗、啊。咁可唔可以即系同佢讲啊？我哋慢慢放松一下啦，我哋开始要进入一个舒适嘅状态啦。跟住去到大髀啦，慢慢咧就会去到即系我哋个臀部啊、腰啦，跟住到边度咧？腰骨都即系其实成日都会攰噶嘛。 胸口啊，膊头啊。 系啦，跟住到手啦，跟住咧就去到个头啦。啊，面部啦，会唔会都有啲攰？今日会唔会讲嘢讲得耐？由脚去到个头，慢慢去 scan 一次自己嗰个状况，去同自己沟通一下，同佢讲话，透过识深呼吸嘅话咧。去令到自己的身体进入一个放松的状态的。这个呢其实我想很多朋友呢、就是、在坊间都会可能都有听过的。不过这个都是一个 好好嘅練習去提自己，依份臨瞓前都可以做一啲呢啲情況喎咁樣。咁另外咧，仲有一個方法咧，點樣令到自己清除雜念啊？我唔知道咧，小白有冇試過咧？喺臨瞓前去做一諗一啲好無聊嘅嘢。 冇喎，通常如果我瞓覺嘅話咧，搭上張床要瞓得着咧，就即刻瞓得着嘅。如果瞓唔着嘅話咧，就有排搞啦。 係，因為你話今天的事今天了啦，瞓覺之前就好完曬所有嘢啦。咁咧瞓上床咧就盡量就聽日嘅嘢都唔好諗啦，今日嘅嘢都唔好諗，聽日嘅嘢都唔好諗。但係有陣時好難噶嘛，咁我哋就借助一啲外物啦，我會諗一啲。无关痛痒嘅，可能我会听谂下一啲声音，例如滴嗒滴嗒，即钟咪会有啲滴嗒声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会谂下呢啲咁样嘅词语啊，自己去心里面谂下啊，滴嗒滴嗒咁样咧。 咦？呢个咪同数绵羊咧差唔多咯。 我最近咧试过一个方法咧，因为我有只狗狗瞓喺我侧边噶嘛，我听佢啲呼吸声。 哇！喂，你可以或者听众可唔可以录低呢啲觉得自己？好自如嘅声音，然后瞓觉嘅时候播翻出嚟嘅。 咁当然有啲朋友，我都有试过选择，就系听一啲大自然嘅声啦，水嘅流水声啦，系啊，即系都有一啲嘅可以好容易揾得到嘅呢啲大自然放松嘅音乐，亦都可以。但系如果搭上床就系帮自己可以去 side check 一下咧，就系可以谂头先嗰啲唔同嘅一啲好冇关事嘅声音啊，一啲嘅词语啊，甚至乎如果自己杂念真系太多咧，真系可以同自己讲要停啦， 要停啦， 即系同自己讲要停，唔好再谂啦，咁就帮自己去翻第二个位咧，因为如果你太亢奋一路谂咧，就会瞓唔着噶啦，咁呢啲方法咧。都是令自己去进入翻嗰个睡眠状态咯，希望都帮到大家手啦。 系啊，呼吸法我又听过，譬如军队啊嗰啲又有啲呼吸法啦，跟住有啲咧就系我听过嘅背书，背下咧人咧如果喺一个即系卧床喺上面嘅话咧。背下书就好容易瞓着嘅，即系呢样嘢系啊！我哋读书嘅时候试好多啦，有啲又话饮一杯暖嘅嘢，跟住亦都可以令到自己放松。其实瞓觉最主要嗰个窍门咧，就系令到自己放松，放松咧就容易瞓觉。如果你发觉自己瞓嚟瞓去瞓唔着咧，应该系有啲尘事，应该仲有 要放手啦。 系啦，应该有啲事情你要放手啦。啊，咁啊，唔好再谂咁多啦。咁啊，瞓觉瞓得好咧，个人先至有精神处理第二日嘅工作噶嘛。 冇错。 系啊，好啦，咁我哋讲住咁多先。咁啊，下个星期咧，又睇下有啲咩法子令到我哋嗰个压力可以减低啦吓。唔该晒 ，Cycle。 OK， 拜拜。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嘅6:56啦，咁啊 ，Coffee Time。讲下泊车啦，香港泊车又好难嘅，唔单止系因为净系车位少，的而且确咧泊车嘅空间亦都有阵时好狭窄，好讲求咧就系技术嘅。喂，一个唔小心咧又揩花咗架车啦，咁有冇办法唔泊车？架车又去到呢个地方，自己搞掂啊？又唔系冇嘅。喂，香港咧第一个啊，全港首个自动嘅智能泊车系统，咁啊有名嘅，叫做自动泊，智啊智慧嘅智啊自动泊。驾驶人士即系需要将车咧就停泊喺呢一个嘅车板上边，咁啊零零四零零四四有个位咧俾呢架车停上去嘅，然后咧就可以交由一个自动导向车嘅自动运送嘅方式咧就去到指定嘅车位嗰度。咁呢个咧叫做自动泊嘅功能喺边度会揾得到咧？就系香港嘅科学园啦。咁佢哋为咗咧就能够提升呢一个泊车嘅空间嘅使用率啊，于是乎咧就研发咗呢一个咧就自动泊。咁你即系简单啲嚟讲啦，驾驶人士即系揸下车去到呢个停车场嘅特定一个指定嘅位置，停低咗架车啦，咁啊锁好架车之后咧，然后咧你咧就会得到一个嘅密码嘅。呢个密码咧就系你去到咧就系取车嘅时候咧就要用翻嘅，咁啊亦都唔会俾其他人攞走你架车啦，系咪？好啦，然后你又落车啦。跟住你一攞咗密码就揿掣，咁啊车咧就会自动啊，就由嗰块板啦钢板咧就送你架车咧就去一个适当嘅位置嗰度咧就停低嘅。咁所以咧简单方便快捷。咁啊到你想攞翻架车嘅时候，头先提及过啦，咁你只系需要咧就攞翻嗰个密码，咁啊喺个电子显示屏上面咧就揿一揿，于是乎咧稍等几分钟，我估应该三十分钟之内噶啦，咁咧就可以咧就将你架车咧就运翻过去俾你。咁更加话到咧，其实而家咧呢个自动泊啊，非常之善用汽车嘅位置，呢、这个停车场嘅位置，包括咧就系停喺一啲咧平时我哋想象唔到嘅位置，咁可以咧就 精准度啊，去到咧就系五毫米嘅，咁啊，所以咧就可以更加利用到我哋嘅空间，咁啊泊车泊得更加好啦吓，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预留啊更加多嘅时间咧俾驾驶人士啊，唔使去到即系左揾右揾啦，系啱噶啦。做完嗰啲停车优惠之后咧，最好就揿定个掣，咁啊佢喺嗰个闸口嗰度等我啊，最好啊，唔使游水，又搭 lift 又要等又剩，咁啊方便好多啦吓。好啦，时间好快脆咧，就去到早上嘅七点钟，咁啊听听新闻简报之后咧，晨光第一线咁啊分号广播啦，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咁啊白元浩咧就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同你见面咯。咁啊转头亦都话 O 咧会翻埋嚟嘅，咁啊仲有钟哥啦，同埋 Kitty 张杰同嘅，我哋转头七点钟翻嚟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再见。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为了令到自己朝早不要那么赶时间，建议你都是前一晚执好晒要用的东西，例如是文具啊、准考证啊、手表、备用电池、零食等等。需要的话呢，可以带埋啱自己的护身符，加强信心的。我是白元浩啊，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正在休假，继续接受调查。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高速正安常识问答比赛，遇到恶劣天气打大风，工友要点做？ 我哋要迎难而上，不怕强风，继续开工。 错啊！即刻停止高空工作，快啲收工。 咁如果遇到行雷闪电，工友又要点做？ 我哋对得住天地良心，唔怕雷公，继续开工。 都错啦！停止户外工作，快啲收工。 唔可以就咁收工噶，仲有好多安全措施要留意噶。得闲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留意天气变化，开工安全冇有怕。 知识，阿 Lu 啊，不如我哋夹钱买一部劲嘅电脑，然后不断掘虚拟货币嚟赚钱，好唔好啊？ 都好、啊，好彩我哋喺香港啫。如果喺印度啊，我知道佢哋啊将会推出一个计划啊，全面禁止加密货币啊，无论你系持有、发行、挖掘、交易或者转移啊，都可能会被罚款嘅。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 善，知识会者。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啦吓，扭开收音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嘅，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9%，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你啦，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咧？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交通组咧都要放下假嘅，不过咧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咁啊原来咧港铁喺寻日咧就宣布啊吓，由21号星期五咁啊开始啦，加强咧就九条铁路线喺平日以及咧就周末同埋公众假期非繁忙时段嘅列车服务。咁啊边啲线咧咁啊通常都应该中噶啦吓，包括咧就系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将军澳线、南港岛线、东涌线啦、东铁线、西铁线同埋屯马线一期嘅，咁啊亦都部分嘅班次啦，大概系2:04至6:02就可以去到一班嘅，咁啊详细嘅情况大家就可以上翻佢哋网站嗰度睇翻啊，到底实质系几多分钟一班啦？咁亦都咧就系佢哋话到啊，因应住咧全港学校恢复半日面授课啦，咁啊上述嘅路线咧，其实喺下个星期一啊24号开始咧，咁啊喺平日嘅中午12点就至到下午2点咧，就系会增加班次嘅，咁我哋话到会继续留意一下呢个营运嘅情况，维持咧一个好嘅承载能力啊吓。好，咁啊交通港铁方面嘅消息就讲住咁多先。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咁又假期，唔知阿欧会出边有啲咩感受咧？你好啊欧。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不单假期，咁啊，大家今日都假期快乐先啦。首先，咁啊，望去天空嗰度咧，蓝天白云都系见到嘅，能见到亦都相当高啦。睇你今日咧，迎来嘅系一个好天气啊，吓，咁啊，假期，咁啊，迎来啊好心情啦。咁当然你话，喂，今日咧就未必个个都放假噶，咁样我都明白嘅。咁就算你话翻工，个天气好咧，可能都帮到手。不过如果你都仲系要喺户外工作嘅话咧，咁啊奉劝你都系多啲饮水。头先小白都讲咗两次，就系、是、呢、這个酷热天气警告啊，已经生效咗啦。依家讲紧呢一个时钟已经生效咗啦。咁如果你话喂出去玩，譬如你话去下沙滩啊，行下山嘅话咧，都要带足够嘅水啊。如果唔系咧，中暑就麻烦啦吓。咁啊，开心事啊变成唔开心事都比较礼计少少啦。咁今日咧，有个有趣嘅经历可以同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同埋小白分享下啦。 好啊。 咁啊，出门口嘅时候咧，就见到隔篱屋咁啊，大袋细袋咁样，一家人咁样。咁我就问啦，即系哇，好少咁早起身嘅喎，你哋咁样。因为邻舍关系其实都几好嘅，因为有两三次都有打过招呼，同埋过年嘅时候都俾嗰啲利是咧，佢哋屋企小朋友嘛，咁大家都互为一个比较 friendly 啲嘅关系啦，咁样咁啊， 收买咗佢啦已经， 系啦，好识做嘅，即系佢哋啲爹哋妈咪话叫叔叔早晨啦，咁我冇所谓啦，叔叔哥哥我睇得好爱。我真系冇乜所谓，你唔叫我阿伯就得，反正迟啲都可能有机会成为阿伯噶啦。你 系啊，实会啦，系 都系咁样叫啊。你早啲适应咗咪 OK 咯。我成日觉得咁，总之佢话哇叫叔叔早晨，咁我唔系讲早晨咯、啊。其实好似同听众讲早晨咁， 系啊系啊， 我都 OK。咁跟住话喂咁早去边啊？咁啊嗰家人咧就讲话喂今日咧入大屿山啊。我话喂系咪去老鼠乐园啊？我唔系、啊，入嗰啲大屿山嗰啲。搞长沙，即系上长沙下长沙，咁我冇问清楚究竟去边一个长沙啦。咁我话哇正咁、啊、样，但系点解要咁早出门口呢？佢话都真系要预翻松啲时间啦、要将自己嘅车揸咗去叫做东涌 嗰度先， 嗰度系啦，咁啊拍低，跟住再搭蓝色的士入去咯。因为你入到某一啲区域，譬如贝澳啊，头先佢讲嗰啲长沙啊嗰啲位咧，仲有其他位，我真系唔系好熟嗰啲位。咁、总之嗰啲位你唔熟嘅话咧，就你冇 permit 唔入得嘅。 系啊， 所以咧你要搭翻咧蓝色嗰啲的士，即系大屿山的士咧、就会入去嗰啲位咯。咁我都觉得哇，几好喎、啊，几正喎、啊。咁啊，亦都有一个好嘅 planning， 好嘅计划啦。至少佢全家人都已经做足准备啦，晨早咁就入到去啦。如果唔系，你呢啲行程咧，即係預翻鬆少少。你入到去東涌咧，又冇車位，冇車位企喺度，跟住你又焗住拍啲320嘅位，320嘅位未必借320啊嘛， 係啊， 借640啊嘛。 最驚拖走你架車咋？ 係咯，仲一陣騎唔走埋你架車，一陣又冇得出翻嚟。咁所以大家預鬆少少時間去玩咧，咁都係無往而不利。 啱啊！喂，同埋阿歐啊，其實今日咧公眾假期嘅關係咧，喺大嶼山嗰度，我真係都試過啲經驗咧，就係、未到八點啊。如果你系谂住坐嗰啲大屿山嘅巴士，因为大屿山都有好多巴士路线噶嘛， 系啊系啊， 已经大排长龙啦。咁你仲要见到啲蓝色的士，譬如你邻居咁啦，上到啊真系好彩啊。其实都好难等嘅嗰啲蓝色的士。 都好熱門嘅交通工具，因為我哋普通私家車入唔到去嘛。 係啊係啊，希望佢哋都等到啦，同埋玩到啦，仲可以身體好啦咁樣。 梗 係啦。咁最緊要去玩嘅，玩得開心啦嚇。 係。 做嘢嘅都希望 enjoy 工作。 大唔大風啊？出邊如果真係講多兩句嘅話， 一般般啊，即係風就真係冇多幾滴咯。 嗯、 所以你話其实最好是去海边的，不过自己冇理由激到自己嘛。早两三日都睇到报纸话好多民众啦，即係好多香港人都放假嘅时候去沙滩。咁、 啊、 但你去沙滩就大家都知道你好难戴住个口罩。 係 呀。冇温度。咁你去到沙滩你又要飲水又飲汽水，有啲朋友飲下啤酒 吃 薯片咁样。咁真係又係對個疫情就真係爭少少嘅。你去啲偏遠啲嘅沙灘囉，咁偏遠嘅沙灘我唔會提供㗎啦，費事一人講咗出嚟嗰啲隱世沙灘啲人又 冇埋。 哎呀你講咗出嚟唔隱世囉咁樣係咪，咁所以我唔會提供㗎，自己上網搵下啦。OK， 咁啊詳細天氣交返俾小白啦。 好，唔該晒，快啲返入嚟啦。咁出面嘅詳細天氣方面，大致天晴，早上有一兩陣嘅驟雨嘅，日間係酷熱啦。市区最高的气温33度，如果是刚才欧所说的话，他邻居去到大屿山这样，就是新界离岛地方，还会再高多一两度，33加2就变成35了。吹和缓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了未来几日天气都是酷热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去到星期四和星期五呢就会有几阵的骤雨，天气有时候都是偏热和有少少不稳定。现在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嘅，咁啊虽然今日咧系公众假期啦，咁但系我哋嘅晨光大学继续授课。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余允律。 早晨 ，Judy。 早晨啊 ，Barbie 啊，各位听众早晨啊。 Judy 啊，我之前咧有听一个中医嘅朋友讲过咧，就话夏天咧其实系一个排毒嘅好时机，因为咧我哋成日都会出汗，呢、这个系咪真噶？ 嗱，今日咧我哋啱啱好咧就要讲夏天出汗嘅问题。嗱，而家夏天到啦，因为天气咧都开始热咗噶啦，咁好多人咧可能出去行下、喐下咧就周身大汗咁啦。咁嗱，因为天气热而出汗咧，系因为我哋身体需要透过排汗啦，調節翻我哋體温嘅，咁其實咧呢個係屬於正常生理現象嚟嘅。咁有啲人可能平時情緒緊張啊，或者食咗一啲辣嘅食物嘅時候咧，咁啊一時之間出汗，咁都係正常嘅。咁短時間之內咧，你會發現佢可以自然緩解翻啦。不過咧，有兩種情況嘅出汗咧，我哋就需要注意咧，未必係正常噶啦。第一種情況咧，就係可能有啲朋友仔咧，佢日頭嘅時候，我明明都冇喐噶喎。咁我身邊周圍環境又唔係話真係好熱咁樣，佢就咁坐喺度靜止嘅時候咧，佢都會自然出汗嘅。嗱呢種咧就稱之為自汗。嗱第二種情況咧就係可能有啲人啊夜晚瞓覺嘅時候咁啊出汗啦，甚至嚴重到咧可能係啲衫啊被鋪啊全部都濕曬嘅。咁醒咗之後啲汗停咗，嗱呢啲汗咧就稱之為盜汗。嗱顧名思義，即係佢係偷偷咁樣出嚟嘅嗰啲汗。 係頭先聽 Judy 咧就講話自汗啦，同埋盜汗啦。咁其實喺病理上面咧，係咪都好唔一樣嘅咧？ 其實自汗同埋盜汗咧，其實喺我哋中醫嘅病理性質上邊咧係有啲分別嘅喎。咁一般嚟講咧，自汗咧係都係屬於氣虛不固啦，咁盜汗咧就屬於陰虛內熱嘅。 咁喺治療上面咧，係咪其實對付自汗同埋盜汗咧，中醫上面都會用唔同嘅策略同埋藥方嘅咧？ 如果係屬於氣虛不固嘅自汗咧，咁我哋嘅治療目標咧係要益氣固表，咁希望令啲汗液咧就唔會隨意咁樣流失咗嘅。咁喺用藥方面，我哋可能都會經常用一啲健脾啊同埋補益肺氣嘅藥物啦，譬如有北芪啊、白術、防風、人心同埋當歸呢啲藥物嘅。咁如果係屬於陰虛嘅盜汗嘅話咧，我哋喺治療目標上面咧就要滋陰練汗啦，所以我哋會用一啲滋陰嘅藥物咯，譬如有熟地啦、五味子啦同埋灼藥嘅。咁但係咧，無論你係治汗啦定係盜汗都好啦，咁我哋平時喺用藥嘅時候咧，都會隨便加一啲本身都有止汗功效嘅藥物嘅，譬如有麻黃根啦、浮小麥啦、羅道根啦，呢啲藥物都可以達到標本兼治嘅效果咯。 嗱 ，Judy 啊，咁但係咧，其實無啦啦出現咗你話無論係止汗好或者係盜汗好啦，會唔會都係意味住身體係暗藏咗一啲疾病喺度，所以先至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呢？ 冇錯啦 ，Barbie 你講得好啊嚇，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平時咧喺睇症治療嘅同時咧，我哋都會建議病人咧一定要先做一啲檢查啦， 嗯， 因為都要排除翻會唔會有風濕啊、甲狀腺擴張啊，或者係結核病啊、糖尿病呢啲病嘅喎， 嗯， 咁如果發現咗咧，原來係因為呢啲原發病導致咗汗症嘅話咧，咁我哋喺治療方面咧應該都要作出相應嘅調整嘅，咁先可以有效改善翻治汗盜汗嘅問題噶， 嗯。 咁平時咧，我哋喺個人調護方面，咁當然啦，如果你本來就出汗好犀利嘅人咧，咁一定要避風嘅，就唔好話咁容易冷親啦，要慎防翻感冒嘅。 嗯。 咁出咗汗之後咧，都要用翻乾嘅毛巾啊或者紙巾咧，將啲汗抹翻乾啦。咁出汗多嘅人咧，咁啊更加需要經常換翻內衣物嘅，就唔好話噏住佢咁樣咯。 嗯。 咁仲有啲人士咧，就可能覺得我一出汗啦，就覺得我係咪身體好虛啊？咁啊再去買一啲補品去食嘅。咁， 嗯， 其實咧，有時如果你食錯咗補品嘅話咧，反而出汗会更加严重嘅，所以如果唔明白嘅咧，最好都系咨询翻住下中医师嘅意见啦。 嗯，其实咧讲到如果有啲身体嘅症状咧，同你平时日常咧好唔一样嘅时候咧，第一件事梗系要留意自己啦。如果发觉咧真系可能长时间维持住一个自己都唔系几舒服嘅状态咧，就要快啲去睇医生，揾啲专业人士帮下手啦。 系啊，冇错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Judy， 唔使客气，拜拜。 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象你已落低我，剪影遗失很多。于是想抱住却没法抚摸，于是想喊停却残留不可。风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淡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于是想说话却没法开口，于是想放下却仍然不忍。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窗边，触摸不到的碎片，水点化作那白云，亮幸免。回头那句，也许是最终的一句，有一天再跟你探索历险。 在那边相见。 如果你需要朝早就已经出门口的时候呢，都温馨提示多一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猿号会在晨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猿号东京奥运知多啲，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有机会带定把遮，点解呢？落雨就挡雨，阳光猛烈就挡太阳，以免天气影响心情，心情影响分数啊！咁多位考生，我是阿 O，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好啦，咁啊，出边咧就二十九度嘅气温啊，7:23啦。你好啊， 你好啊，小白。咁啊，今日咧就可以讲下呢啲消暑食物啦，咁样，因为都热辣辣啊嘛。 系啊， 同大家讲下，喂，西瓜、绿豆咧都可以解暑。仲有咧一样嘢，你估佢唔到嗱，夏天咧，我哋成日都喺度谂啦，就要饮多啲水啦。头先都讲过好多次啦。咁胃酸咧就相应会减少啦，令到咧食欲减。退啊，咁啊，适宜咧饮啲醋啊，要合下醋啊。 咦，我成日听啲人讲话饮咩苹果醋啊呢类型嘅醋、啊。 哦，好啱、啊，小白你讲系好啱，好啱。咁除咗饮之外咧，仲可以喺唔同嗰啲食材啊，或者嗰碟餸嗰度，譬如糖醋鱼啊、糖醋排骨啊咁样、都可以加入几滴醋咧、就会减少啊蔬菜入面嘅维他命 C 嘅损失啦，有利于啊食物中嘅铁嘅吸收喎、啊，咁样咁啊可能真系嗰啲酸咪咪啊，或者中医嘅角度啊，头先讲，开胃生津啊咁样吓，咁啊唔知大家譬如去沙滩啊或者去野餐嘅时候咧，会唔会都拣下呢啲消暑嘅食品咁样？咁、仲有一个唔知小白中唔中意食啦，苦瓜你又中唔中意啦？ 苦瓜 系啦， 煮得苦咪唔食咯， 煮得苦又唔食。 有啲苦瓜好神奇噶， 系 佢煮完出嚟唔苦噶嘛？ 系啦。同埋苦瓜都有好多品種， 係啊係啊係啊， 譬如沖繩嘅苦瓜啦，即係當地嘅苦瓜，佢係有種甘嘅感覺。嗱、 啊， 你話佢係咪完全唔苦咧？都未至於嘅，都苦嘅、 啊啊。 不過你總係覺得啊，沖繩嗰啲咧，你食當地嗰啲苦瓜咧係好食啲咧咁樣、 嗯。 我自己都覺得係㗎、啊，即 係我都覺得係 啲日本鋪頭咧。有沖繩苦瓜加豆腐啦，佢咪個色力場嗰個當地菜式係咁嘅，咁炒埋一碟啦，其實都唔係好貴嘅啫嘛，呢一種嘅食材、 啊、 理論上啦，啊點、 啊 啊、知你叫到成六七十蚊一碟咧，啊你又覺得好好食喎，食曬咁所以都 沖繩菜喺香港食咧，其實真係幾貴嘅，因為本身沖繩都好多自己土產嘅食物嘅、例如你頭先講嗰個沖繩嘅苦瓜啦，沖繩有自己出嘅黑毛豬嗰啲，好似叫阿古豬咁樣。 阿古豬係啊係啊，好似有啲豬仔咁樣。係 啦，咁啊黑色，跟住仲有沖繩嘅海葡萄咯，海葡萄又好食嘅， 係啊 係，即係海葡萄食落去咧就真係好似一串嘅海帶，但係佢就一粒一粒一粒咁樣嘅，咁食落去咧，我覺得夏天。天食其實都幾啱， 係啊， 因為海葡萄咧，你通常加啲冰落去拌一拌咧、涼浸浸嘅食落去。 沖繩仲有菠蘿咧出曬、 啊， 即係全部都好夏天嘅。總之沖繩嘅， 因為沖繩係夏天啊， 係夏天嘅代表咁樣。咁講多少少苦瓜點樣啊？好法啦，夏天嘅時候食，咁苦瓜咧可以清熱解毒啦，咁啊明目清心啦，幫助消化等等啦。建議食用咧就係可以生炒苦瓜啦，或者炸嗰啲苦瓜汁。 苦瓜汁苦瓜汁台灣好多喎、 我喺香港咧，如果真係突然間諗起飲榨汁鋪咧，即係有啲榨汁鋪喺度噶嘛，咁、我就蘋果苦瓜係必飲嘅咁樣。 係啊， 咁但係 如果我中意蘋果金筍喎、 啊，係金筍都好，好有益嘅，金筍都係超有益嘅。但係我就比較熱氣啲啊，成日都處於一個燥底嘅狀態，所以我都會傾向如果喺街嗰度飲咧，飲到成廿幾三十蚊杯啊嘛，嗰啲生果汁你知啦。咁、但係 不過而家買一杯珍珠奶茶都係呢啲價啦。 係啊，但係依家咧就隨住嗰啲茶飲鋪啊，同埋珍珠奶茶铺同埋水果茶铺多咗咧，就令到本地啲，即系我哋头先讲咗好耐嗰啲，即系攞翻啲圆碌嗰啲金笋啊，圆个苹果啊嗰啲，我哋滋咁样炸嗰啲铺头咧，就少咗好多。我自己目测咧，见到旺角咧。 都少咗呢一类铺头嘅。有段时间咪好兴嘅，即系大家健康啲啦，唔好饮咁多珍珠奶茶啦，哇肥噶咁样。咁但系之后有啲报告出嚟话，喂，其实果茶或者呢啲蔬菜茶其实都含有一定果糖嘅咁样。 同埋如果你就咁喺街买咧，你买嘅时候你记住同佢讲话走糖。 系啊， 因为其实好多你就算买西瓜汁咧，佢落啲糖浆落去嘅。 系啊，都有啲机会系咁样。 一定要嗌走糖。 系啊，咁啊讲开甜啊，头先讲完苦，咁啊讲啲甜啲啦。咁啊头先小白讲啦，西瓜啦，咁啊西瓜嘅利尿啦，咁啊清热解毒啦，都系生津止渴嘅咁。西瓜好多朋友依家如果去沙滩咧，就成个搬去噶啦， 系啊， 咁就雪咗佢，跟住就 玩埋剥西瓜添， 系啦，或者切开一半咁样。尤其是依家多咗好多 mini 版嘅西瓜。 西瓜你食未啊？而家 我食啦， 我食紧啦，都 我食啊。西瓜、榴莲啊，好多唔同水果我都开始食。 榴莲我都有食嘅，但系咧我发觉榴莲咧， 今年榴莲唔系好靓，我自己觉得。 应该仲未系 未 当 造系嘛？ 未当造，即系都仲系未系好香甜嘅味。 系。咁啊，唔知大家喺沙滩咧唔好食榴莲啊，我惊臭亲隔篱，都系匿埋喺屋企。 同埋虽然榴莲咧，个人其实好热嘅，你觉唔觉？ 热梗系热啦， 火旺 喎。啲大肚婆话咩食榴莲好补啊嘛，我真系唔识啊，我听翻嚟嘅。 我都系听翻嚟噶， 你自己问下即系相关嘅医生。不过你话西瓜可以清热，就由细听大噶啦。咁当然你。充其量可以同我讲就话唔同体质唔同噶，有啲寒底嗰啲咧，嗰啲绿豆啊、西瓜啊、嗰啲苦瓜咧，唔好食咁多。我梗系知啦，即系你听咗咁耐收音机，呢啲基本嘢啦，你唔使用我个口出嚟讲噶嘛，系嘛？ 系啊，如果你 有基本常识噶嘛， 如果你问食完西瓜又再食翻个榴莲得唔得嗱？呢啲啊问翻中医师啊，我叫芭比帮你问中医师。 系啦，咁你下个礼拜就可以听翻啦。 今日系5月19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8，适宜会亲友、安机械、结网、祭祀。 呢啲事同我冇关系， 唔可以净系知同自己有关系嘅嘢噶。今日忌作灶、动土， 唔关我事，都要得个之字啊嘛。 咁就啱啦。今日都系中国旅游日， 我会记住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埃及总统塞西、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三方会谈，呼吁近期爆发冲突的以巴双方尽快停火，避免冲突蔓延。埃及传媒报道，塞西在会谈中表示，根据联合国决议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人国家，是结束以巴长期冲突的唯一途径。埃及将会继续尽最大努力，透过加强与国际社会和以巴双方的接触，阻止局势继续升级。塞西又宣布，埃及将会拨款5亿美元支持加沙地带重建。约旦王宫就发表声明，话阿卜杜拉二世在会谈中表示，约旦将会努力保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阻止以色列一切暴力和挑衅行为，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说，鉴于中国违反人权的行为，美国应该针对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在外交上作出杯葛。波洛西在国会一个听证会上说，各国领导人如果前往中国出席奥运活动，将不再拥有为人权发声的道德权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问题的时候提到，美方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的面目正被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揭露，又批评搞胁迫是美国的强项和特色。美国通过自身政策和行动向世界提供胁迫外交的经典案例，即是通过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等的方式实现战略目标。体育消息， 英格兰超级联赛，曼联主场被笃定降班的富咸逼和1-1。阵中射手卡云尼15分钟一记离门40码粒射世界波，为重入奥脱福球场观战的大约10,000名的球迷送上见面礼。可惜后防在75分钟走漏远处的祖尔拜仁，令他轻松接应右路传中轻松顶入。赤路士凭鲁迪格的头槌和佐真奴的12码以2-1击败李斯特城，以1分压过对手升上第三。取回来届直接参与欧联资格主导权之外，更加补回足总杯决赛一败之仇。至于提早封王的曼城作客白礼顿，在大部分时间踢少一人仍然领先两球之下，被对手连追3球反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凡事都有第一次，同埋最后一次。 埋藏着自己。 三人乐队 Hey Joe Trio 的新作品，对于他们来说这首歌特别有意义的。其一是因为他们首次尝试 R&B 啦，其二就是这首歌由已故音乐人 Gary Tong 早前为他们监制的。作曲电视编曲 Hey Joe Trio， 监制 Gary Tong。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Hey Joe Trio 潜意识告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雇员再培训局帮到你，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三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课程增加到成450项，不限学历，学费全免，仲设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lb.org 了解详情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咁多位，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又话咩局部地区性骤雨？ 嗯， 有冇啊？ 冇啊。 佢话 我见到有云、啊， 早上有一两阵骤雨、啊， 咁咪系咯。 系啊，咁点啊？可能我哋见到啫，应该有嘅。诶，咁我哋可以叫啲听众话俾我哋听， 如果 系嘛，今日。即是大家都聽緊神光第一線、 啊。等我哋陣間 post 咗張 相。係啦係啦 ，post 張相可以話俾佢聽啊。 不過咧，最近呢幾日揸車翻嚟都係嘅，見到個天咧就係、是、哦，真係好似中無艷咁樣嘅、 嗯， 一邊咧就黑，一邊就白嘅。個天空咧有一邊咧就特別多啲烏雲、 嗯， 另一邊咧就天朗氣清。 嚇、啊！但係睇唔睇到烏雲落雨嗰個時刻咧？好多時你成日以為誒嚟緊啦，嚟緊啦，嚟緊啦。 戴住口帽。 哦，好簡單啫，想落雨洗車咪落雨咯。 哦，都係 洗車嗰 衫啊，洗車啊。 係啊，你一想洗一樣嘢，啊，不如洗咗張被單去啦，咁好天氣， 曬下張地氈啦。 曬下所有嘢咧，一整咧你就即刻落雨。 但係洗錢又唔落雨喎，好奇怪，洗錢唔落雨。洗晒啲钱就落雨啦， 睇洗得多定洗少， 睇钱就落雨， 睇洗多定洗。 不过你哋有冇见过呢啲雨咧行紧过嚟嗰个景象？ 哦，即系由远开始落过嚟，好似都有，好似都有。 我见过，我见过。有一次咧，我就系离远，即系离唔到我呢边嘅。咁样喺个山头嗰度见到一嘅，又系一嚿好大嘅黑云啦。 哦， 啲雨咧。好似一道水帘咁样啊，咁样形容就好似好浪漫好靓啦。其实我谂喺真系喺个山头你就几闭翳啊。 嗯， 好似一个水帘咁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系咁样向前行。 嗯， 即系行得几快添啊！即系嗰嚿云应该系一路落紧雨， 嗯、 一路俾啲风吹住向前行啦。 啊、 另一个咧，我就真系亲历其境啦。即系我喺个如果我冇记错，当日我应该喺即系去观塘绕道嗰度啊。 系 咁啊，揸紧车。咁就係見到前面咧，就係一個咁樣嘅雲，一路向住嚟緊。但我明明喺我自己架車嘅位置， 仲有太陽， 好好太陽添啊，係好好太陽啊！ 咁最後有冇淋到落你架車度？ 有啦，有啦， 因為嗰樣嘢你食落去啊嘛。 係啊，即係我揸緊車，哇，好太陽！佢見到前面，哇，做咩事啊？即係好似真係睇戲咁啊！喺前面兜後兜面，嘣嘣嘣嘣，跟住咧。原本天朗氣清，就聽到嗰啲聲啊，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即係雨水打落個車頂嘅聲音。 有陣時啊，落雨落得好誇張嘅喺香港呢一種局部地區性嘅驟雨咧，佢真係咧好似咧嗰啲雨嘅大粒程度咧，打爆你玻璃咁樣， 黃豆咁大粒雨，你睇過 未啊？真係好似開機槍咁樣個聲音啊嚇，近似真係。所以有陣時咧太大雨咧，尤其是嗰啲電單車人士咧，你真係停一停低先啊！ 其實唔係淨係大。雨啦、啊，太晒都辛苦啦、啊。有时候我见到佢哋 系啊，早两日唔知边个讲，佢哋话有条行人天桥原本有用，跟住废咗嘛。咁、因为 小白啊， 小白系嘛，小白讲啊嘛，原本废咗嘛，跟住话嗰度可以我嚟避雨，但系喺天桥避唔到雨乜滞嘅。親人唔好咁講啊！ 嗯， 因为嗰条天桥咧，其实就系俾嗰啲铁骑人士咧，突然落雨嘅时候。點都叫做有啲嘢頂一頂，等佢好快攞件雨褸出嚟著咗開車。 係啊，你想唔想你外賣啲薯條濕曬？ 係喎， 你避一避雨可能好啲。當然佢哋都有防水袋嘅。 不過你講起外賣薯條咧，你又唔好咁講喎。就算唔落雨，薯條去到你屋企嘅外賣通常都係淋曬，係唔知點解喎。 但係大家又唔好怪啲外賣嗰啲師傅點解咧？我真係見到依家啲外賣師傅過都揾命搏噶，我自己咧有好多次咧都真係爭啲撞到啲外賣師傅，係啲外賣師傅佢係片落嚟，好激動噶。啊，究竟外賣呢個行業係咪揾到好多錢？ 我都成日撞到你嘅， 係咩？ 喂，咁啱啊！喂， 我都成日搣到你 ，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 啊！ 咁今日大家可以即係如果出街啊嚇，帶定把遮啦、縮骨遮啦，遮太陽又好，遮雨又好啦，以防萬一。嗱，雨水咧就可以好似頭先阿鐘哥咁講啦，一時有，一時冇。點會諗過自己嘅口音都可以係咁咧？ 哦，即係你講嘢有冇啲地道口音？ 係啦，嗱，我哋香港人都有香港人嘅口音啦，但係會唔會講講下突然之間有啲場合冇咗嘅？ 冇咗， 系啊！ 香港人嘅口音系咩口音咯？ 我听过咧，如果你系自觉性地，我专登讲到要有，或者专登讲到冇咧，我就见好多啦。但系如果你话好似一个病咁样，我唔知几时有几时冇啊，我就未见过啦。 哦，原来系真系有噶， 控制唔到啊！ 我有试过， 你有试过咩咧？ 我试过同阿欣儿做访问嘅时候，自己变咗佢嗰啲鬼妹仔口音。哦，真系咁样？ 唔系你本身都系咁嘅，你唔觉啫嘛？ 你成日都话你自己外国翻嚟 讲啫，边系啊？ 我呢啲鬼仔咁 系啊！但系阿欣儿啊，会系咁噶嘛？你同佢讲得耐嘢咧，你跟咗佢嘅节奏咧，佢跟咗佢行噶。佢嗰成个访问入边咧，好想讲啦。 咁你嗰晚有冇翻屋企啊？ 有， 咪跟咗佢行。你又话 访问啫？ 佢好想啫，最后冇。 所以之后我冇再同欣儿做访问。 点解啊？ 费事跟咗佢翻屋企啊嘛？系咪先？ 净系欣怡真系咁，我想啊， 好大间嘅间， 系啊，好似好舒服咁啊， 系咩？ 系啊，唔好讲人哋间屋企啦， 咁又唔好，唔好打搞人哋嘛。但係有陣時咧，嗰啲口音，譬如你去到外國旅行咧，更加會 feel 到嘅、 嗯。 譬如我哋學嘅英文可能係即係一種口音啦。咁到你去到旅行嘅時候咧，你會突然發現。我学嘅嘢好似冇乜用咁，点解完全听唔明嘅咁样？ 你终于知啦， 系啊， 所以我好奇怪嘅。喺香港咧，你读英文读咗好多年咧，你由幼稚园已经学 A B C 啦，但系到你就算去到大学毕业咧，而家有好多嘅即系唔好意思都咁讲， 系 而家好多大学生出嚟。真係唔識講英文嘅，好、 哦、 奇怪 正常、大學唔係講英文嘅地方嘛， 唔係大學先講英文嘅 地方啊。地方啊不過係選擇唔講啫嘛。 係啊，哦、我嗰三年係應該係最好噶啦，因為好多時你譬如做功課所有嘢咧，你都係用英文啊嘛。咁、你就自然同佢好似好熟咁啦呢件事。但係到你一畢咗業出嚟做嘢，冇乜點講嘅時候就生疏曬。 你識個外國男朋友咪、一定有得講。 係啊， 呢、這個真係成日都話，如果你想嗰一樣嘅嗰即係學外語最快咧，就係、識當地嘅人士，就最快。 你啲可遇不可求啊嘛，但如果你目標為本嘅，有可能又唔係咁難嘅。 遇到啲交友 app 可以剔除啊嘛，即係廣東話嗰啲 eliminate 咗佢，即係唔揀廣東話。 咁調翻轉頭，都有好多外籍人士係想學廣東話嘅。 係 啊， 點解佢會揀你咧？大家目標一樣咯、啊， 想學外語啫。 所謂三分鐘學會外語。 Kitty 講嗰個都啱喎，即係譬如你去到馬來西亞或者去到新加坡咧，佢哋都有獨特嘅一啲口音咁，都幾明顯。他哋講嗰種英文就係、是、咁、都真係會、跟咗佢哋少少咁樣歪歪地，或者跟咗佢哋有少少成嘅 Lisa 咁樣，即係用咗嗰一種嘅、叫做表達嘅方法咯。 都冇話淨係英文啦，其實廣東話都係㗎，即係你唔同省份嘅人講廣東話咧，或者你唔同家鄉咧，都會有你自己嗰、個口音或者個語言啦，有啲字咧你係唔知佢講咩㗎嘛。 嗱，不過正話崔傑同講話咩學外語啊，即係識個男朋友三分鐘學外語你冇谂住三分钟识个异性，你就可以学到外语啊！如果你用三分钟跟一个外国男士或者女士，你只系学到三个字嘅啫。 I love you。 啊，冇啊， 太浪漫啦， 太浪漫啦，三个 Oh yeah baby。 哦， 争在个速度系点啫嘛？Oh yeah baby，Oh yeah baby 咁 试过咯， 系咯， 试过先有心得分享嘅。我都未听过啊，我自己都未听过人生，你有冇听过啊？ 佢直头系用家分享， 用家分享啊！你系中哥叻啊！就是、 但系今日咧，我想讲下一单新闻咧，就真系你知道讲英文咧，唔同地方，譬如澳洲有澳洲嘅口音啦，系啦，爱尔兰咧，我试过去爱尔兰咧，佢哋啲口音又系好特别嘅。 你听唔到佢哋讲嘢系咪直情？ 或者佢某啲字佢。佢系会有一个特别嘅发音，我唔记得系 A 定系点样咧，都系有一啲特别嘅发音嘅咁样。咁啊，新闻上面咧就话，有名澳洲嘅女子咧，上个月就接受咗一个扁桃腺嘅手术啊。咁点不知咧，手术之后咧，竟然发现自己原本嘅澳洲口音咧消失咗，然后咧就变咗有爱尔兰嘅口音。但系佢咧从来冇去过爱尔兰呢个地方嘅。 呢个唔系关于语言嘅问题嚟噶， 系咩？ 上身啊， 准备接招。 真系噶， 真系咩先？听 过好多讲，呢啲系同前世有关噶、 哦， 真系唔，我唔系话即系衰鬼啊前世，即系唔系嗰啲啊， 系 真系你嘅前世啊！ 我都有睇过，你系咪睇 N 字头嗰啲？ 就 系 嗰啲 啊，系啊，因为我睇呢单新闻咧，我同你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咦咁似我睇过嗰啲唔知咩档案嘅咁样。嗱咁但系咧，如果科学啲去到讲啊吓，咁医生话咧都曾经有人患过呢个症嘅，叫做外国口音综合症。咁、不过呢个病例咧系相当之罕见嘅，喺2018年嘅时候咧有一项就登咗喺神经病学与神经科学杂志嗰度嘅个期刊啦。咁啊研究咧就话自1907年以嚟咧。即系100几年啦，只系出现过80宗呢个病例啫。咁、通常点样会造成呢一个外国口音综合症呢？就系、是、脑部受伤，包括可能中风咁样啦、就导致到咧患者失去咗原来嘅口音，咁可能会持续几个月啦，或者几年啦，甚至有啲人咧系永久性嘅、哦，即系你本身系坦底口音嘅咁样，咁你突然之间受咗一个嘅刺激之后咧冇咗，系啦。 咁幾好喎、 啊！但係冇咗嗰個口音，你變咗乜嘢口音先？ 變咗正常口音咯，可能即係真係講翻墨縣咯。 唔係講麥 燕 啦。 啊、 但係如果調轉頭，你原本係冇口音嘅，會唔會一有呢個症狀嘅時候，之後翻嚟咧就有咗唔知咩嘅口音咧？ 係啊，總之就係變咗嗱。你冇口音就係你覺得冇口音，就係因為我哋講緊外純正啊嘛。但係人哋可能都覺得我哋有啲口音噶嘛，係咯，懶音啊咁樣。 係啦，如果懶音譬如阿星咁樣，如果阿星有啲咩事，突然間醒咗，誒佢冇事喎。 你冇諗住搞佢喎。 好驚喎！ 你為咗佢，好諗住幫佢搞搞佢嘛？ 點樣搞可以啊？ 刺激 搞可以啊？ 佢咪話？ 我都想搞搞 佢 啊！佢 話腦部受傷咯，千祈唔好咁做啦。 唔係你唔係話前世今生嘅咩？頭先講 唔係當然啦， 呢個科學方法係 啦，科學就咁樣解釋係啦。咁啊，鐘哥就係另一類即係非偽科學解釋， 更科學係 啦， 更科 學解釋。但係有啲人又唔相信，因為呢個女子咧，佢真係拍咗條片喺度講就話：，我突然之間做完個手術之後咧，冇咗我口音，但係我澳洲口音嚟㗎嘛，咁樣。咁跟住講講下咧，其實佢喺條片裡面咧都係一個愛爾蘭口音嚟嘅咁樣。佢話我都試過初打俾我啲朋友咧，去 confirm 下我個口音係咪變咗嘅。初冇事嘅，但係講講下咧，講得幾分鐘嘅時候咧，又變咗啦。 喂，會唔會係一啲 calling 啊，即係呼召啊，即係有啲人都係咁噶，突然間發夢咧，成日夢到譬如一個地方啦，跟住佢就去咗嗰個地方生活咯。會唔會上天俾咗一個叫做想法佢，跟住話哦，其實你去愛爾蘭啦，你就會揾到你終生嘅幸福啊，或者你就會揾到好大筆錢啊，咁樣會唔會都係咁樣咧？ 你呢啲同嗰啲咩乜乜轉運好似喎，即係嗰啲 乜乜轉運，嗱乜乜轉運，我更加係睇報紙啊，我聽都未聽過，睇報紙嘅啫。 諗起都係驚啊！ 但我就偏向相信係關，即係我偏向相信嗰個科學嘅解釋多啲嘅，因為佢話佢嗱，我唔覺得佢會咁無聊自己拍片。在說這件事即是列了一個事實也沒有什麼特別好說但是他就說他已經聯絡了一名專門研究中風康復的神經科醫生還有他剛巧又真的做過一個手術嘛即之前說他做了扁桃腺手術才發生這件事嘛所以我覺得都可能真的患了這個這麼罕有的病的希望他快點好回啦其實又沒什麼所謂的如果他不是很介意那個愛爾蘭口音的話 如果你譬如你所有東西是用聲音解鎖的就要重置 Siri 認唔到你把聲喎。 不過如果你講開話口音呢一樣嘢咧，即係作為演員啊，即係分享下做或者點樣去睇一個戲。 演員有陣時咧要轉換口音， 就係啦。 你 留意一樣嘢， 對 Crown 啊，真係不得了喎。 你留意一樣嘢， 係 演員轉口音係最難嘅。 嗯， 即係如果你將你個角色話，譬如原本我係一個地道講美國英文嘅人， 嗯。 如果佢哋係要講，我要講蘇格蘭口音嘅英文咧，係難嘅。 嗯、 但係咧偏向都係同一個叫做文字體系就會好啲。 但 係如果你有啲改到真係無釐啦廢爭好遠嘅咧，如果要改到而又要似嗰個口音咧，係最難一件事。點解咧？因為我哋平時講開我哋嘅語言系統，我哋自己講開日日都講，講好多次，已經係習以為常㗎啦嘛。突然之間要你去轉換另一個講嘢嘅方法，好難，仲要用嗰一樣嘢嚟演戲，因為演戲就要表達情感㗎嘛。再加埋咧就好多嘅時間需要你去處理呢一樣嘢，所以你見到有啲演員，如果佢演繹一個角色，突然之間連口音都變埋咧。佢一定喺中間落咗好多苦功， 好勁啊！所以我咪話之前睇 The Crown， 我覺得好勁，嗰啲皇室口音咧，你真係平時唔會噶嘛，但係你見到個個都好似講得好好聽咁樣。 不過Crown 有好多都係英國演員啦，即係佢哋本身都係嗰個語言體系裏邊嘅， 就相對冇咁難啦。但其實都唔容易啊，我覺得即係要扮到好似係咯，係咯，係咯。 嗱，譬如你睇而家我睇阿 Marvel 好多電影咧，其實好多英國演員嚟噶嘛，佢哋有陣時要扮美國人講嘢。即係譬如 Spider-Man 啊 Tom Holland 佢哋咧，但佢哋就好靈活運用到英國口音、美國口音係點樣轉換。 但之前嗰個紅衣女巫咧，佢明明講佢 係 佢係東歐人嚟 嘅 嘛，原先東歐口音， 係啊係啊， 無端端去咗呢個劇集嘅時候變咗英國人定美國人咁樣。 因為佢話佢隱藏咗啊嘛，係啊，佢本身有意思嘅，所以佢裏邊即係講好似講咗 Marvel 咁， 唔緊要 講多兩句咯， 即係佢裏邊佢有講到話佢係點解你有口音。點解而家冇口音？呢個係一個 point 嚟嘅，即係唔同劇透啊，即係唔好講點解啊，大家睇下啦。不過好奇怪嘅，譬如我哋唔係用英文講嘢嘅人咧，如果你聽啊有唔同咩，你會唔知嘅。但係如果你真係細心聽，或者你喺外國長大嘅人，你就會知道哦，呢啲唔係英國口音，唔係美國口音嚟嘅，呢啲係邊度講嘅英文嚟嘅。佢哋就會分得出。 但你講開又講，如果你哋學英文，你會唔會特登揀即係譬如個老師係邊度嚟嘅，佢係講開咩口音啊？ 譬如話，你咪要我一定要 Oxford， 一定要 Cambridge 嘅英文。我而家都唔識分 Oxford 嘅英文同 Cambridge 嘅英文有咩分。 咁啊係，你首先學咗啲基本嘢先啦。 我覺得美式嗰啲都容易啲學喎，反而美式啲短啲啊，係啊， 嗯，真係唔識分。 英式英語就比較長浸啲啊， 因為我之前咧咪話上網學英文嘅，即係 keep 翻都有學到啊，都有學到。唔係咁至少你講得多啲先啦。你平時真係唔會講乜滯，除咗做嘢，咁你會同佢傾偈啦。咁其實咧，我上網睇嘅時候都有好多老師揀噶嘛，即係因為其實佢網上授課，你嚟自世界各地嘅老師都會喺上面有得揀噶嘛。咁佢哋其實都好標注自己係喺邊度長大啦，講乜嘢口音嘅英文咯。咁我諗其實好多人都會在意呢一件事嘅。 嗯。 為你我做春季某天清早的細雨，做你養分醖釀這雙魚。是水无我充当结缘，于深海里抵挡一切霜雪，却是没原因，恐怕只得你吸引。这女性密友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着于那种气氛，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与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缘分，是震撼是确恨，教我极敏感，已经将我思想体温，已早给你不要再等。这段故事是歌手与模特儿，如像每段歌词，发觉到我不知不知，会为友情太放肆，劳碌和烦忧，不要跟跟你深究，最正确做法，等等等我担忧，当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 14分啊，听紧有 Ian 陈卓贤嘅 DWBF Don't Wanna Be Friends， 室外气温而家30度啊！早晨，小白。 早晨啊！所谓真亦假时，假亦真啊！网络上咧，容唔容易分到边样系真，边样假？你觉得？ 梗系唔容易啦， 好难。 你净系张相啊， 系啊， 你都分唔出、啊。 你自己都摆假嘢啊！唔系我自知我系啊，我自己都 P 图啦，系咪先？ 真嘅，你嗰啲真嘅。 我都唔明点解你要咁样做。 咩啊？嗯，呃自己咯。有时真系会觉得自己唔系，其实我谂人人都会觉得自己唔完美。 唔系你已经系靓女噶啦， 只在你接唔接受啊？ 正所谓十八无丑妇啊嘛。 吓。 但你又播咗， 系咯系咯，我正想讲，但我 又唔好意思讲， 有咩唔好意思啊？ 大家唔熟，不妨直言。 除咗相之外咧、如果你话嗰啲嗰啲咩动画就唔系嗰啲唔系动画嗰啲 movie 啊，系啦，咁如果用嗰啲去唔系即系嗰啲视频啊，嗰啲视频咧喐紧嘅，咁啊难唔难分真与假？ 梗係難唔難分真假？我睇下佢嘅技術去到幾高超嘅啫， 係嘛？ 你可以好容易分到嘅，即係如果佢嘅技術係低嘅。 點解咁講咧？原來咧有個新聞都幾得意嘅，咁佢就話到咧，喂，有偵破咗咧，好多人咧就中意裸聊嘅。咁而家就發現咧，裸聊嘅人咧。就真系喺內地有啲裸聊就真系慢慢越聊越裸。 你冷靜啲先，你冷靜啲先。 越聊越裸，好啦，咁啊當然係唔鼓吹啦。 有冇攞啲個人經驗出嚟講？ 我唔係個人經驗嚟嘅。 口都震埋，真係。 就是、因為平時唔講開嘛，咪震埋咯。喂，但係原來發現咧， 嗰啲裸聊嘅對象梗係揾啲靚女㗎啦，跟住就等啲即係難聽啲嗰啲萬一佬就上去撳啊撳啊，跟住又喺度俾錢啊俾錢啊咁樣嗰啲嚟嘅。咁但係咧，竟然間嗰啲嘅女士咧， 其實係男人扮嘅， 其實係男人扮。 嗯、我之前我见有个整人嘅都系咁样啦。 好啦，咁佢系点样咧？今次呢个过程终于都大公开啦。咁我哋咧喺呢一个嘅网上面都好容易揾到有啲靓女咁嘅样嘅。 呢个系外国定 呢个系内地嘅？内地嘅一名靓女啦。咁佢咧喺网上边咧都招揽咗好多人同佢一齐倾偈嘅。即系你话真亦假时假亦真。好啦，竟然间咧即系呢个应该系同内地嘅执法部门咧就一齐公开嘅片段嚟嘅、 嗯嗯， 就话翻俾大家听佢哋到底点样。去到行騙啊，冇錯啦。於是乎咧，人就拉咗噶啦嚇。不過咧，就攞翻嗰啲片出嚟咧，就可能模擬翻呢一個片段，甚至乎咧就叫嗰個模擬嘅人咧，就將佢身上邊嗰啲我哋叫做假嘅嘢咧，喺個 cam 前邊除落嚟。 等等先， 你睇下崔傑彤聽得幾入神咧？ 男扮女都要拉啊！ 男扮女都要拉， 佢系做假啊嘛， 做假啊嘛，欺骗啊嘛，同埋佢喺网上边呢一种嘅风气唔鼓吹啊嘛。 我谂除咗呢一样之外，即系当然唔鼓吹啦。另一样应该系同金钱嘅行骗有关嘅。 应该佢应该系拉佢金钱行骗噶嘛， 有金钱行骗有关。 好啦，咁而家咧都要撕破呢啲裸聊嘅陷阱啊。咁所以咧呢一个影片咧，中国警方讲到明就系话拍呢个片嘅时候咧，佢真系咧有一名嘅男士就系头先。化咗做呢一个女士啦，咁我哋见到个女士嗰样靓女嚟嘅，咁望落去，咁真系咧由佢开始咧，将佢身上面由膊由条颈开始啦，佢就掹咗啲人造皮出嚟，咁、人造皮咧佢就连埋个身体嘅，即系连埋女性嘅 body， 佢一嘢咧就掹落嚟嘅时候咧，一抽抽出嚟就成嚿好似衫咁样嘅嘢嚟嘅，咁啊拎咗出嚟啦， 即系我谂起好似以前嗰啲聊斋啊， 系啦，一 画 系啦画皮系啦，咁就好似嗰套戏咁样，佢就将自己嘅身体咧拎咗出嚟。咁呢一个片段一上载嘅时候咧，大家都已经震惊啦。好啦，都仲未完，好啦，然之后咧，咁啊将呢一个嘅女士假嘅身体就拎咗出嚟之后，咁变咗个男士嘅身体啦，咁样好啦。然后咧，佢仲好似真系好似嗰套戏咁样，画皮画皮啊嘛， 画皮 画皮系啦。咁啊将佢嗰个头咧， 或者画皮啊， 系啦，佢个头咧。佢真係可以又喺條頸嗰度攞翻嗰個成個好似人造以前揚過嗰啲咩人造面具咁樣，由下低個下巴嗰度一拉拉拉上去。 誒、我睇 Mission Impossible 已經有啦。係 咯，啲電影都係嗰啲特工嗰啲咧。 係啦，噔噔噔噔噔噔咁樣。 但係我唔會諗到就係原來呢個世界咧，真係會用呢啲咁電影嘅特技咧，去到擺喺個網上面，特別網上我哋見唔到嘛，係咪？我哋淨係透過熒幕啊嘛。去到做一啲行騙嘅工作，所以話到咧網上面嘅嘢咧，即係崔傑彤就好明白，千祈唔好信太多。 梗係啦，係咪？同埋再加埋佢開埋嗰啲濾鏡咧， 係啦， 即刻即係平時你唔化妝開咗個濾鏡都好似化咗妝咁樣。 我懷疑咧就係因為咁啊，啲濾鏡好多時就係整到個人。好美白噶嘛，咁、你本身咧，你條頸嗰度咧，如果佢係啲人造皮咧，咁你咪黐落去個頭啊，或者個身嗰啲咧，咪喺條頸嗰度有啲接痕嘅、因為你打燈咧，同埋嗰啲濾鏡太犀利啊，咁你就變咗成個人都係白嘟嘟，連埋條頸嗰啲接痕都見唔到。 通常都係咧，自己個人冇咁靚，咁、你就整到自己喺上鏡嘅時候靚啲嘅，唔係個個好似崔傑彤咁樣嘅。 係啦， 本身咧個人咧已經好靚，就專登整到自己冇咁靚上鏡嘅，費事惹來狂風浪蝶。 咁所以大家小心啲啦，呢、 真係千祈唔好貪心啊， 同埋唔好信啊， 唔係咯， 我忠告你哋啊，係啊，上網見到啲靚嘢啊， 信就信翻我哋啲嘢啦。 病毒，卫生和人口部在声明说，这两款变种病毒更加危险和更具传染性，能够在所有年龄群组中传播。尼泊尔自上个月初爆发新一波疫情，当地累积超过47万人确诊，5400多人不治。体育消息，英格兰超级联赛，曼联主场被笃定降班的富咸逼和1-1，阵中射手卡云尼15分钟一记离门40码粒射世界波，为重入奥脱福球场观战的大约10000名球迷送上见面礼。可惜后防在75分钟走漏远处的祖尔拜仁，令他轻松接应右路传中顶入。赤路士凭鲁迪格的头槌和佐真奴的12码以2-1击败李斯特城，以一分压过对手升上第三，取回来届直接参与欧联资格的主导权之外，更加步回足总杯决赛一败之仇。 至于提早封王的曼城作客白礼顿，在大部分时间踢少一人仍然领先两球之下，被对手连追三球反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朝早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2020年，即是上年才正式出道。阿朵这位的女歌手至少就已经透过爸爸的电脑听歌，小学已经可以用游戏机和网上的串流平台创作音乐，以不露面的方式静静出道。他们想将作品吉拉吉拉两个月再次推出新作了，今次更加有 NHK 的节目夜光音乐加持。新的作品截至到2021年的5月4号在网上串流平台的点击已经超过1000万。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女歌手阿朵，我多。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阿朵，歌曲名字有跳舞我多年的意思，我多。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不如我哋夹钱买一部劲嘅电脑，然后不断掘虚拟货币嚟赚钱，好唔好啊？ 都好喎、啊，好彩我哋喺香港啫。如果喺印度啊，我知道佢哋啊将会推出一个计划啊，全面禁止加密货币啊，无论你系持有、发行、挖掘、交易或者转移啊，都可能会被罚款嘅。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姑 阿 志，知识会者。 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喂 ，Kitty 钟哥。 早晨， 系8:08啊！嗱，今日咧就唔使睇住大市嘅走向啦。点解咧？琴日当然都有美股啊，美股要跌啦。我琴日报完，今日唔想再报啦。咁样，既然跌啊，何必讲咧？不过今日 讲嘅 系咪啊？ 跌 跌 咯， 跌系啊， 讲完， 讲完啦，系啊，讲完啦。 今日佛诞假期。早两年咧有一个网络潮语叫佛系啊嘛，所有嘢都话佛系啦。做節目啊，好難佛系嘅，但系咧儲錢咧理財就可以佛系一啲。咁你以為咧佛系嘅儲錢方法一定儲唔到錢啦？並唔係咁樣喎。咁啊，即係睇到咧有日本嘅綜藝節目咧，就揾咗一個日本嘅上班族咧，就靠住啊一個佛系嘅儲錢方法咧成功。哇！呢一件事真係好勁，好勁，用咗6年時間儲到1億日元。齋儲， 之前我哋講過一個咧，就係話慳錢啊嘛，一個家庭主婦就不斷慳錢啊。 嗰個還債啦， 嗰個還債啦，呢個就儲錢。 呢個儲錢仲要個向心力好強。嗱，我再講多次，佢係佛系地儲錢，意思係咩咧？佢唔做投資啊。你唔好以為話佢係咪買咗 Bitcoin 啊，咩衍生工具啊，乜乜成成啊，炒樓啊，炒乜啊，乜都唔炒。 喂，如果個個都係咁樣，你冇得撈噶喎。我哋佛系储钱，我唔投资。 睇下你做唔做到佢嗰个境界。如果你做到佢嗰个境界咧， 我冇得撈都冇乜所謂，因為喺我冇得撈之前，有好多人都冇得撈。你諗下佢係點樣可以咧？ 即係成個經濟崩潰嘅會啊， 一定會。 嗯，因為個個都佛系儲錢，我哋唔消費嘅。 得唔得先？即係大概佢實際係點樣做法咧？ 實際係點樣做法咧？六年點樣可以用減法生活啊？佢係用一種減法生活，加減乘除嗰個減，即係一路減一路減一路減一路減咁樣，儲到一億嘅日元啦，令到佢51歲已經可以提早退休。 咁、但系佢退休之后做咩呢？系继续储钱啦、 啊，储钱咯、啊， 储钱我都唔知道、但系咧，佢真系一个、普通嘅上班族嚟嘅。嗱、呢位咧叫板口先生，有好多朋友咧即刻话：喂，板口省系咪搵好多噶、即系你年薪过100万，咁你梗系轻松啦。就算你用减法啊去生活，你都可以年薪过100万，而因为自己减少啲使费，咁你储得多钱咯。并唔系咁样，佢只一个普通嘅技术人员嚟嘅啫。咁啊打份工啦，咁大概咧年薪31万港币到啦，31万就大概 两万零蚊嘅啫， 两万零蚊啦，即系 3万都未够、 普通打工仔啊咁嘅生活，所以。佢大概26000元到啦，一個月咁啊、以日本工資嚟計咧，收入就唔算多。咁啊，板口省咧又冇投資嘅，又冇炒股，頭先講過啦。不過佢每買一樣嘢咧，佢都會將嗰樣嘢用到最後。點樣為止用到最後咧？一件 T 啦， 著到爛， 佢真係著到爛先抌， 穿窿都要補翻。 佢間屋入邊咧，所有咧。那个主持人话，所有藏品啊，咩藏品、收藏品，咩为之收藏品呢？至少有廿年以上，每一样嘢都有廿年以上。咁、你话喂唔系、有一样嘢冇廿年以上，点解？因为用烂咗， 虚耗品就冇啦。 系啦，即系你虚耗品啊，冇计啦。譬如你厕纸， 洗洁精， 厕纸点样用廿年啊？冇可能噶嘛，系咪先？洗洁精啊，即系好似钟哥话斋啊，佢咧就展示咗俾媒体睇啦。佢咧屋企所有鞋咧都系着10年以上，其中有几对咧就着咗30年添。 我想知系边个牌子添啊？ 咁襟 襟啊，喂，着30年都唔烂喎。 两位拍档有冇屋企嘅鞋，即系摆喺度啫？嗱，我都唔好话要着啦。有冇超过10年以上嘅鞋摆咗喺屋企？ 唔会，以前就有，但系咧而家就冇啦。点解咧？因为唔好意思啊，即系我买嘅鞋咧，未止去到佢咁襟，咁襟啊。通常咧，你摆到你唔着咧， 佢会氧化， 氧化不就只系嗰啲胶咧，就自然剥落啊。 我都系咁， 咁啊烂咗。 我都系咁。Kitty 有冇？ 以前多啲，以前同妈咪一齐住嘅多啲，因为有啲位摆啊嘛。 而家就冇啦。 咁你唔着嘅时候咪摆喺度咯，咁啊会摆耐啲。但系而家咧就真系断舍离啊，要即系有啲嘢咧你唔用啊，或者摆到唔着咧你就抌啊。 但系我好唔舍得抌嘢嘅，好唔舍得抌。 我都系， 但系你唔抌又买，咁咪又多咗嘢。 系啊，所以呢个系一个我要嘅根治嘅问题。 嗱，所以 越堆越多咯。 佢咧就真系佢又唔买咯。我真系斋用咯，用到真系烂为止咯。我觉得好多香港人都做唔到呢一样嘢，包括我自己啦。 我都唔 系啊，我屋企咧摆得最耐嗰对鞋咧系15年嘅，但系嗰对鞋真系斋摆，因为有收藏价值啫。纯粹好简单就 系 我人生买嘅第一对 Jordan 第一代。咁烂晒噶啦个底，我真系着到烂晒。咁摆喺度做咩？我都唔知，我都唔知。但系真系摆嘅，唔系我嚟着。但系呢个唔系板口神咧，佢真系着噶嗰啲鞋系。 系，同埋我谂板口神咧，佢所有嘢就系从嗰个实际用途出发咯。因为你点样唔换咧？就系因为你觉得佢仲用得啊嘛。即系你譬如从佢嗰个外观啊，或者潮流啊，或者颜色啊等等，如果你只要有一下觉得唔满意或者睇得唔顺眼咧，你就会换啊嘛。 你讲得好啱，因为咧佢媒体就话：哇，呢只鞋30年咯，其实都有磨蚀嘅。你唔好以为30年如新咁样。 佢补翻佢， 佢唔系补翻啊，佢好珍惜咁样着咯。 即系慢慢掹高只脚咁样行。 嗱，我唔知佢系点样着鞋嘅习惯，每人着鞋嘅习惯都唔同。喂，我譬如行路嘅方法行得衰，咁咪啲鞋踭位咪磨蚀到咯咁样。但系佢话佢会用尝试最珍惜嘅方法着。点解？因为佢买呢一样嘢嘅时候，呢一样嘢佢已经确定。是自己最喜欢最喜欢的。咁佢既然咁喜欢，我咪可以着30年咯，系咪先？即 系 好似老婆咁样啦，你冇话对2-3年就想换嘅。 咁但系有新款再出嘅时候，可能佢更喜欢噶嘛，都唔买啦。 系佢都唔买咯，佢都唔买啊。咁啊着足30年咯。但因为咧有媒体咧就即刻去访问翻阿板口神啦。有好多朋友都话：喂，咁有一样嘢，如果用烂咗，你咪补翻咯。最惨咧，依家全个世界咧系唔中意你补。点样唔中意你补咧？我都試過有對皮鞋好中意噶，一整咧黐翻個底啊，佢甩底啊嘛，黐翻個底啊，收收服服咧要400元。我對皮鞋咧 買翻嚟500蚊， 嗯， 咁你保唔保啊？嗱，好兩難啊，我俾你嚟兩。 但係你而家再買一對皮鞋，可能要過千蚊啊嘛。 可能有 感覺上保咧，你就會平過你買一對新嘅。 有機會係咁，但更加多就係速食時裝店啊嘛。咁佢未同你講200蚊一對皮鞋啫喎。咁你就喺度諗，喂，我買對新嘅都係2000幾水啫喎，如果我保翻要400幾蚊喎。咁即係呢個就好兩難嘅。其實個世界就唔容許你保，唔容許你修復。好多時咧咁，特別係嗰啲按摩椅。按摩椅最中意啊！你买翻嚟，唔知钟哥屋企有冇按摩椅？ 有用咗有张按摩椅十几年，但系我只系头嗰一年用咗几次，又就一路摆喺度啦， 系啦， 冇用过，哦、因为真系唔系太舒服。 哦， 唔系太舒服。 呢个突破盲肠喎、啊！ 点解你一开始唔？ 我正想话， 诶， 不如你二手卖俾我，但系佢话唔舒服、 啊。唔系、啊，可能佢唔系卖。 我俾你又如何啊？真系唔舒服。 掌门人嗰时系咪？佢都系佢咧，赏金猎人嚟啊！我即系同阿天明一样。 佢有冇好多花枝乱寿司啊？ 食晒啊！有仲多食 皮具啊！ 你冇可能 世家嗰个， 冇可能自己用得晒噶。即系嗰啲咩一吨油咧，再之就阿 Lego 嗰啲咧，一吨油你冇可能用得晒。因为佢有期限噶、 哦， 所以我哋攞咗之后咧，你冇可能啊！我两日用晒一吨油，你揸去边啊？都系一出嚟咧就哦，周围俾噶啦。 系啊，我好开心啦、啊，俾人都系种福气嚟。 系嘅，系嘅。 即系讲翻呢个板口神，我就觉得啊，我睇完成个访问，我都觉得好欣赏佢啦。但系咪真系个人六年以来都唔再买一啲新嘅产品，一路用旧咧？佢用减去法，减去法系乜嘢咧？就系、是。將所有嘅必需品先用，所有不必要嘅支出佢都減少咯。咁、佢就可以成就到佢用咗六年時間儲到 around 700萬港紙，我覺得好難嘅喺香港。 係嘅，係嘅，雖然係，即係你儲錢嘅時候，你儲到好多錢，過程裏邊佢係咪開心嘅先？即係如果佢話我冇曬所有嘅物質上嘅諗法，我個人係開心嘅、，OK 嘅。但如果佢係換嚟一啲痛苦咧，我又覺得呢件事係咪需要咁樣，即係做到咁極致 咧？咁有冇話咧？同埋儲咗咁多錢去做咩？因為好多人咧，即 係 儲咗啲 退休咯，就係儲咗啲錢，佢想係 啦。咁買唔買嘢啊？ 即係琴日講個問題定前日啦。即係退休之後做乜嘢咧？退休做咩先？ 係啦。 退休我使錢，喂，但係。 但佢又唔捨得使 錢喎、 啊， 咁、退休嚟做咩？ 咁可能佢就係咪唔需要咁多錢咧？坐落 佢哋呢啲成咗名嘅就 O K 啊，因為佢啱啱就出咗本書《存到一億》，所以我退休了，即係有一日啊，我出一本書賺夠一億，我唔撈啦咁樣，咁攞住呢本書可以做咩啊？你周圍可以講下 talk 啊， 唔會 嘅，介紹 唔會嘅。你賺夠一億，你係唔會退休嘅，我好肯定講。因為當你賺夠一億嘅時候， 佢又用家，用家分享啊嘛。 肯定咁講啊嘛， 賺夠一億。 我哋唔明嘅，係啦， 接觸唔到個邊皮，咁我哋梗係唔知道啦。 咪每個人都話想有一個價錢，去到之後，我退休啊咁樣。但係當你去到呢個價錢嘅時候，你就覺得其實我仲有能力揾多。再多啲，跟住你就會沉迷咗落去嘅啦。有幾多個人真係會叫做裸退啊？即係你覺得完，無論係錢又好，或者你嗰個職位又好，個權力又好咧，你肯裸退啊？有幾多個人做得到啊？真係萬中無一。 亦都鐘哥都講得啱嘅。其實你去到51歲都仲係壯年，可能你人生做好多消費咧。咁與此同時就係好多香港人其實理財都好有道噶。不過一可能生咗小朋友嘅時候，個理財就失衡啊。因為你開始將個愛心或者將個資源咧傾瀉落去俾個小朋友嘛。可能你本身兩公婆都有6-7萬。哇，中意即系飞啊飞，中意买嘢啊买嘢咁 OK。但系你有咗小朋友就喂，你阿山神都讲啦，10年前讲话生 要养一个小朋友， 几多 咧？个广告出咗好短时间，都唔敢再出啦， 因为物价上涨咧。 唔系啊，俾人话吓亲啲人唔敢生啊，即系当年就啊，你成日话。要使咁多錢，搞到啲人唔敢生仔啊！ 係啊，點不知 其實 係 事實嚟喎。 十年過嚟再貴啲，係 咯，再貴啲 咯，唔可以再貴啲啊？係咪先？即係成日都話，喂，啲樓可唔可以平啲啊？冇平過十年，你睇翻成個十年嗰個樓市圖表， 貴咗。 系啊， 贵过十年，当然 贵过 十 年， 即系你无论经历乜嘢，有好多嘢都系只升不跌，所以咧，即系一个妥善嘅理财方法或者妥善嘅理财心法啊，即系讲咗就系一啲好似呢个板口神咁样，个心法好紧， 好值得欣赏啊！我觉得，即系佢自己识得理财之余，其实都好环。 佢嗰本书叫咩名话？ 赚到 你有兴趣睇咧？ 哦，唔系啊，我想写第二本啊， 赚到十亿。 佢呢本叫赚到一亿啊嘛， 系 我写第二本，系赚到一亿又如何？ 我又如何？我不退休了。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啦，见你今日佛诞咁开心，讲啲好去处俾大家去下啦。 佛系旅游记系咪啊？ 都系留翻去本港噶啦，当然就系啦。咁啊，听日系几号啊？ 听日20号咯，5月20，今日十 二年啊，二年。 哇，老土到你啊！ 消费旺季嚟呢个。 系啊，但其实我又冇试过庆祝呢个520，我讲真的，真系冇试过。 我哋听日同你庆祝咯，你 想系啊？你想要咩啊？ 你想咩啊？ 咦，系喎， 画张卡俾你咯， 系咪啊？都好啊，好过冇啊。 听朝请你食早餐咯， 系嘛？喂 埋你食， 其实朝朝都请佢食早餐嘅。 边个啊？我都有请噶。 我有冇请啊？ 你有请啊？ 小白都有请， 喂埋你食， 都有。哦，但系众筹系嘛？ 众筹， 众筹食众筹， 我哋好公平嘅，自己识得举手请噶嘛。 系啦，喂埋你食 啊！嗱，520咧，我哋唔需要再 border 食早餐嗰啲啦。但系520咧，又真系对于一啲情侣嚟讲咧，都会庆祝嘅日子。咁所以咧，见到喺观塘咧有一个地方啊，接近10,000尺嘅地方啦，咁佢系推出咗一个爱情市集，就即系打住呢一个旗号咧，限定有5日嘅，等大家咧去感受。喺呢个浪漫嘅气氛， 我细个睇过啲文学巨著，爱情唔应该爱嚟贩卖嘅，所以爱情市集唔应该搞。 主题啫，主题啫，系主题啫，主题啫， 系咪好文学？ 哇！你咁，如果你咁样，咁情人节冇情人节大餐，冇情人节礼物，唔应该贩卖嘛？ 我唔应该贩卖。 你有冇食啊？你有冇食情人节大餐啊？有冇买情人节礼物啊？你试下冇嗱，讲个口响嗰啲男人。 唔系咯，我觉得情人节 我都帮你有。 情人节最紧要有情人节扣嘅啫，但系有边？边一个地方情人节系有折扣俾你噶？冇噶，必定加价添啦，系咪先？ 我有啊，情人节出一个扣，咁咪情人 扣 扣咯，扣住你啊！ 即系话欧弟而家讲嘢有口音，好 大惊啊！我仲谂咩叫扣咧？ 好惊啊！系咪有中风嘅思潮 咧？系嘛？嗰个叫咩？ 情人节扣 咩后群症话？ 精神即系咩咁样？ 唔系，系精神科期刊嗰度出啫。你认真啲啫！我头先都好惊啊！唔通真系有精神病？有口音啫？关精神病咩？我原来精神科嘅医学期刊嗰度， 因为可能同神经嗰啲。受伤有关， 我未听阿崔杰彤继续讲咧，我已经觉得呢一个 又 ban 咗啦， 唔好意头啊， 点解啊？ 佢得5日啊嘛，爱情点可以得5日？ 系咯，嗱， 应该10,000年系嘛？ 爱情又唔可以得5日， 刘华都讲啊 ，Ivy Ewan 系 ，Ivy Ewan 系啊，加个期限系10,000年。 嗱，又唔应该贩卖，又唔应该有期限，系咪先无边无际噶嘛？应该 嗱，但系爱情唔应该有框框嘅，你等我讲埋先，系啦。嗱，咁佢呢个市集咧就喺19号，即系今日咧就开始噶啦，就至到23号喺观塘咧就限定5日，就有呢个爱情主题嘅市集。咁有啲乜嘢玩嘅咧？咁佢有乐队 busking 嘅，即系可能唱翻一啲同爱情有关嘅歌曲啦。 分手中要在雨天啊，我活得比你好啊，嗰啲咁样啊， 差唔多啦，我谂都有。 不喜欢孤单一个， 系啊， 做咩咁 sad 啫？你哋520啫，嗱，咁佢亦都 很难咯， 亦都要轻谈整一集你哋爱情电影院。嗱，咁佢有一个好大嘅 screen， 又见佢影出嚟，咁啊播放一啲爱情电影啦， 韩剧嗰啲啊嘛， 定系 Love Actually 啊， 即系男色生死恋啊， 生死恋咯， 爱情动作电影， 我唔知播咩，我未去啊。嗱，咁啊仲有咧50档嘅特色手作摊位，咁呢啲咧我谂都系即系而家好多年轻人即系中意去逛嘅一个卖点。 男朋友见到最惊呢啲咁多首饰档，你会唔会整条俾我啊？好啊， 嗱，咁手作咧又唔系净系首饰嘅，即系譬如即系炒菜脯都系一啲手作嚟噶，即系总之你亲手 handmade 嘅嘢都系嚟噶，都系手作嘢嚟噶。咁仲有啦，佢又整咗啲打卡位， 但系好容易嘈交噶。其实手作市集，你知唔知道？ 又点解咧？ 你过去嗰一年好多屋企都会逆境厨神啊，会整咗啲曲奇饼啊、爱心曲奇啊、咩蛋糕嗰啲啦。跟住呢个男仔呢，如果太热烈啦，见到啲档主嘩正喎呢个曲奇饼买返去，跟住可能个女士就会觉得呢，我之前整你又唔食。我之前整过蛋糕啊，你有食咩？ 唔係，咁又唔係個個係咁樣，你講到咁樣咧，有冇攞自己啲嘢出嚟講？ 誒、我少行，所以 沉住氣，沉住氣， 我寧願行車展。 你見到曲，見到曲奇餅靚，你唔好讚、嗯，千祈唔好讚， 忍住唔讚， 忍住唔好讚。 唔係，咁我仲 幾差整得， 係咯？喂，有咩意思？你都係你嘅師長，人哋已經生活艱難啦，擺檔賣嘢，樣衰咯呢啲曲奇餅，同你嗰啲爭好遠啊，不知所謂，垃圾。 唔係講完呢堆之後，帮衬咪得咯，咁、所以两边都做到，你又赚到你另一半，但你亦都帮衬到，即系刺激到个经济，系、啦。咁所以 但我既然觉得咁不知所谓，点解我又要买咧？ 喂，你哋唔好咁样啦，崔杰同咁辛苦搵啲人翻嚟介绍俾大家有优惠，一开波弹都成十分钟， 你 点讲落去？ 你有份讲啊？你话咩？爱情市集唔应该得五日啊？ 我讲噶， 系啊， 唔、 好 意思、 其实我惯嘅，系啊。 唔系啊，我觉得几好啊，其 实。突然间又几好。 唔系啊，个好喺边啊？即系如果系唔好。我哋评论完之后唔好中伏啊嘛， 其实啱嘅，真系要有个期限。如果唔系你唔珍惜啊， 梗系啦。咁先谂下又唔差喎，系咪啊？ 系咯，好嗰啲手作仔真系好嘅，大家可以一齐用去用入去睇同一样嘢，增加沟通， 冇错， 温馨啲。 我想讲多一样啫，相信你哋够钟讲埋落去噶啦。佢仲有一样咧，就系塔罗占卜。 好啊，好啊， 掂啊， 占卜。喂，但系塔罗占卜咧，嗰啲塔罗师会倾向咧讲啲好话咧。 我覺得會咯，嗱， 冇理由，我又好激動喎， 我 好激動啦！我同鐘哥係情侶，一去到嘅時候就已經講話， 即係好隱晦咁樣講，佢唔係你嘅終身嘅另一半係嘛？ 有冇發現你哋兩個唔係好夾？有啊有啊有，不如及早回頭啦！ 唔會嘅，通常嗰啲占卜師都會即係就住嘅，係啊， 係咩？ 嗯，係啊， 哦， 即係譬如你個譬如你佢睇得出你兩個係未必行到老行到中老 咧。咁應該點講咧？ 咁應該點講咧？ 問下梁大師先。 你哋盡量享受喺埋一齊嘅每一日。 哇！講到我以為有病喎。 會唔會俾到個 tips 就係話你哋應該諗辦法點樣遷就對方？ 嗯 啊，咁咪好聽啲咯，係咪？ 啊、跟住呢如果有啲咩事佢哋分开咗呢咁跟住就话我做话咗你哋会分开㗎啦。好啦如果佢哋真係可以行到路呢就话。 都话你哋听咗我讲㗎。 就係 呀。 咁但係其实呢个都有啲古怪。我觉得呢个呢都可以俾啲因为呢个市集呢虽然佢有爱情主题啦。咁你单身都可以去嘅咁睇明唔明懂爱情囉。因为而家你好地地一对情侣嘅无啦啦睇咩。占卜啫，即 系 好似好冇信心咁样，好冇信心。 中意噶，中意听听到人哋赞我哋会天长地久噶。 系啦，一系就赞美，一系就冇信心。我觉得，不过仲有一个特别嘅，即系呢个地方咧， 你自己都大踩一下台湾。 宠有可以带宠物去嘅，可以带宠物去嘅，宠物友善噶。 关只宠物咩事咧？你哋两个爱情？ 结晶咯，维系一段感情啊，家庭嘅和谐。其实宠物都即系扮演一个好重要的角色。 宠物都可以叫 B B 噶， 小白明啊呢啲嘢，系啊，咁啊， 友善开心啊， 有兴趣啊去下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五月十九日系一年嘅第13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26日。1971年5月19号苏联进行的火星计划的一部分火星二号轨道飞行器同一个着陆器由质子 K 型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火星二号着陆器降落的时候系统出现故障未能按预定程序控制着陆器降落最终坠毁在火星表面。所以未能够获取任何探测数据和图像。但是它仍然是第一个到达火星表面的人造物体。1971年11月至1972年3月期间火星2号的轨道飞行器传回大量数据。成功在火星表面降落的探测器目前只有美国和中国。5月19号出生的朋友精力充沛拥有领导潜能抱有长远计划有时偏向过分着重逻辑同埋推理而失去直觉拥有不凡的沟通能力容易说服朋友。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有没有信心带领组织探知未被开发的地方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

阿 Lu， 不如我哋夹钱买一部劲嘅电脑，然后不断掘虚拟货币嚟赚钱，好唔好啊？ 都好喎、啊，好彩我哋喺香港啫。如果喺印度啊，我知道佢哋啊将会推出一个计划啊，全面禁止加密货币啊，无论你系持有、发行、挖掘、交易或者转移啊，都可能会被罚款嘅。 星期六早上6:00-9:00，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 倩，天色会正。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咁耐，得到最多的是乜嘢？我会话是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阿 J 冯允谦，早晨啊！ Hello， 早晨 Kitty 你好啊！ 不过我发觉阿 J 你系如果数勤力嘅话咧、都系头几位啦，因为我发现咧。你是我做訪問做得比較頻密的 artist 之一咯。 多謝你邀請我先。 冇咁講，但都要多數都是有歌推出，大家先上嚟宣傳嘅嘛。咁即係話你其實派歌都派得好密下喎。 係噶，我真係完全係 keep 住有依個自由去做歌啊。咁公司又好好啊，即係幫我行台啊、宣傳啊。咁唯有我自己係。乖啲，有時唔使做嘢嘅時候就喺屋企寫歌。 係，同埋你而家話，因為你嗰個生活係好有規律噶嘛， 我係嘛，我都係㗎。我而家係真係，我發覺咧，我最近係真係忙到我係冇乜時間睇電視添咯。 係， 即係我而家反而我係，即係我之前咧，我翻到屋企可能做完嘢翻到屋企，我會即係食個飯咁就會睇下電視。但我而家完全冇喎，即系食完嘢我就翻自己间房度，咁就开始就写歌。 咁、你有咩调剂咧？定系写歌已经系你调剂生活嘅嘢咧？ 我冇噶，但系我谂可能朝头早嘅时候有啲时间会做下运动，咁又有帮助嘅。 因为你成日做同一样嘢，我惊你即系个脑会 stuck 咗咁样。 嗱，我而家就系喺呢个情况。 系 啊，因为我上年咧。即係都 focus 嗰個 focus 擺落我自己嘅上年嘅 EP 叫做 Waking 啦，咁就好努力去 focus 落依樣嘢，咁反而我寫歌嘅部分係少咗。咁依一年咧就要追翻啦，因為要出歌啊各樣，咁我自己就發覺唔夠歌，或者寫過啲歌唔夠多選擇咯。咁所以而家係 stuck 咗，就係日日要諗點寫啊，點可以寫得好啲，同埋。加上有好多其他 artist 朋友又問我攞歌，咁所以我係比較而家都都幾 stress 咯， 係好忙係嘛，好緊張個節奏， 忙㗎忙㗎，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事嚟嘅，咁但係自己係盡量去揾靈感咯，因為真係 點樣揾咧？除咗你你連電視都唔睇咯喎， 係啊，我諗我而家真係。真係坐喺度，即係譬如好似琴晚咁樣啦，我坐喺度寫歌，我坐咗諗可能個半鐘啦。 係。 咁嗰個 chorus 嗰個副歌嗰個位咧，我係 stuck 咗，stuck 咗個半鐘都寫唔到，咁我話，算吧，咁我就去咗瞓覺。 嚇。 係啊。 咁就第二朝再算啦。 就咁今朝早就有再寫過， 係啊，因為我好記得有次同你做訪問咧，你就話啲靈感真係話嚟就嚟噶，係咪有一首咧係沖沖下涼嘅時候？ 成日都係噶，成日都係即係譬如可能我係即係可能之前沖涼嘅時候，我係寫一隻歌嘅，咁我就諗唔通啦。咁但係突然之間可能入咗去廁所最 relax 嘅時候咧，就自然地咧就會有啲旋律。出咗嚟嘅，而嗰啲旋律咧係，即係我通常我係一個好 emotional 或者係情緒化嘅一個創作人啦。咁我有時有 feel， 即係沖緊涼啊、relax 緊啊， 我就好有 feel， 咁就寫到啲嘢。 嗯，所以其實廁所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嚟，對於你靈感嘅創作。 係啊係啊，廁所啊，或者可能。可能去旅行 哦，系咯，而家冇得去旅行。 系啊，真系我发觉你出去建立个世界，见唔同嘅人啊，认识唔同嘅人嘅唔同嘅嘢啊，你自己吸收嘅嘢翻嚟，会攞到得到啲唔同嘅灵感啊。 嗯， 咁但系而家就即系局限住喺我间房。 系有冇去 staycation 啊？而家咪好兴咧，啲人去唔到旅行嘅时候。 嗱，我個細佬咧，其實佢係 KOL 嚟嘅， 係， 咁佢自己就成日都有啲 staycation 啊，咁有好多 sponsor， 好多人揾佢去做呢個 staycation， 咁但係佢哋都有揾我幾次，即係同我細佬一齊去啦， 嗯， 但係偏偏咧就係我細佬得閒嘅時候，我又唔得閒， 嗯， 咁所以好夾到，即係夾唔到時間，好難夾，咁所以咧我就冇去到呢個 staycation 啦， 哎呦， 咁所以就唯有就喺屋企去。唔知啊，即系有时我有时可能得闲咪行下山咯。 哦，系、啊，下次试下啦。如果真系好觉得揾到灵感嘅时候，本身咧我都会觉得，咁、哎、其实喺屋企都几舒服啊。咁、嗯、突然之间又使够钱咁样去酒店，嗯、其实都系瞓一晚啫。咁但系原来又真系有嗰个充电嘅感觉咯。 嗱、嗯，我觉得系因为人系需要 take 一个 break 嘅，即系一个 mental break 嘅，自己个脑要、嗯。即係睇開啲嘢，或者係要 let go of 啲嘢，要去 break 下 break。咁但係我覺得，因為疫情啦，咁啲人就會係，我會去喺屋企 break 啦， 嗯、 我即係去唔到旅行咁喺屋企 break。通常咁樣講咧，喺屋企咧都唔會 break 嘅，即係喺屋企就會，又要忙其他嘢啊， 執下嘢啊， 拖下 地啊，咁樣。 咁其實咁樣都未必係一個好，即係。一个好 good， 一个好好嘅 break 咁样咯，一个 mental break 咯。 其实好简单，换转环境咧，就算你平时冲凉液啊，换咗另外一支个味咧，已经可能有唔同嘅感觉噶啦嘛。 系， 所以我都明白点解哇，而家啲人咧有啲真系去上瘾咁样嘅。不过我最近见到你有 post 你去做瑜伽系咪啊？ 嗰、那个系 一个 event 嚟嘅， 系一个活动，我系有参与嘅。咁、我瑜伽咧就好渣嘅，因为我啲筋咧系超紧嘅， 系 超硬嘅。因为我个人咧，即系细细个好曳嘅，我就好中意运动啦，我中意打篮球，中意打 ice hockey。咁但系我系最唔中意拉筋嘅。咁细细个咧，因为懒啊嘛，咁玩完就翻屋企喎，咁就做功课啊等等。咁因为咁样，咁就慢慢就越大嘅时候咧，就有呢个习惯，就唔拉筋。 系， 咁所以啲筋咧就超硬咯。 嗯， 系啊，系啊，超紧咯。 系， 咁所以咧，我而家就慢慢去，即系去学识点去拉筋咯、 嗯。 因为需要，因为我自己好中意运动嘅。 系， 咁有时你做好多运动。咁你唔拉筋咧，其實你越大年紀，可能會有機會會係受傷啦。 嗯， 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好嘅習慣，要逼自己去拉咯。咁即係我有時去做 gym 啊，我啲 trainer 都會同我講，不如你夜晚你瞓覺之前，你就可能拉半、即係拉筋拉半粒鐘啦。咁我話 OK OK， 我會做，但係最終咧就 都冇 做。 我多數就睇電視嘅時候拉咯。 我哋都會拉 keep 住嘅， 唔係因為我細個係跳舞噶嘛。 OK， 咁、 所以我啲筋都軟嘅，係、 哦、 啦。但係即係出咗嚟做嘢冇跳一輪咧，真係硬咗。咁但係我都有做運動啊嘛。 哦，係，我成日都跑步嘅。 係而家少啲咯，但我有做 gym 咯。咁、所以拉翻筋都緊要，因為女仔好驚就係話你啲 muscle 用完之後你唔拉咧，跟住佢就會扯住一嚿嚿啦。 我會 係 㗎。我而家个背脊就系咯，又、好似一嚿一嚿咁样咯。 咁唔系会容易痛咯， 同埋我最大问题系我唔中意去按摩嘅，即系唔中意俾人， 唔中意掂到你啲肉。 又系唔中意掂嘅，但系嗰种去按摩嘅时候，即系譬如脚底按摩，我有试过嘅，我 系 觉得好痕啦， 系啊， 同埋又好痛嘅， 脚底唔舒服我都。 咁我觉得唔舒服嘅，咁我背脊我系有时就即係有啲朋友啊，即係可能佢哋玩下就，按摩下，俾你輕鬆下，我都覺得喂唔舒服，你唔好摸我。 咁冇辦法啦，你要靠自己啦，真係要自己鬆翻啲筋啊，鬆翻啲肉啊。 係啊，咁我唔知道去 sauna 或者焗 sauna 會唔會有幫助？ 應該都會嘅，我覺得係啊，會鬆啲嘅，即係咯，唔會扯到咁緊嘅。 但係而家因為疫情都好似係 啊，我都唔夠膽啊，係啊，游水我都未夠膽住，雖然開翻啦，而家係啊，咁啊慢慢啦，再調節啦。咁啊，介紹下你今日帶上嚟嘅歌啦，《思念即地獄》。喂，我咧喺同你做訪問之前就梗係上 YouTube 嗰度，即係睇下 MV 啊，即係睇下首歌。首先，我覺得個 MV 幾得意先啦，即係嗰個橋段係啦，即係有曬戲啊咁樣樣。咁你又揾咗阿譚同埋阿 嘉琪， 嘉琪啦，係啊。點解今次會揾佢哋嚟做呢個主角咧？ 其實首先要多謝今次嘅導演啦，阿武啊。from 也文也武，咁佢就上年幫我拍咗兩隻 MV 嘅，咁我覺得佢係即係做啲 graphic 嘢啊，或者 animation 做得好好，咁我今次就即係睇下佢有冇機會可以幫手啊，咁但係佢就即係佢同佢嗰個 crew 咧，其實佢哋係超忙，係爆曬廠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就即係同佢講啦，咁我就即係同佢請教啊，喂，即係我哋就嚟要派歌啊，咁。而呢個 MV 咧，我哋係要兩個禮拜後咧要完成嘅，要所有 edit 曬啊，就要 ready 出街。 係， 咁佢就嗱嗱聲就度咗即係依條橋啊。咁我就係殭屍獵人，咁譚就係呢個殭屍啊，同埋阿嘉琪就係一個即係個普通嘅男仔。咁佢哋兩個其實係一對情侶。咁我呢個殭屍獵人就係去負責去追殺去阿譚咯。咁就個 rest of the story 我就唔講太多， 大家上去睇啦， 可以喺網上睇。咁反而係導演好好，即係佢自己都要即係可能攞自己啲 budget 出嚟去拍呢個 MV，因為今次啲器材係用電影嗰啲器材，即係全部都超高質素，即係你喺 YouTube 度會見到，你可以揀嘅，即係佢係有1080p 啊，同埋有 4K 嘅，咁 4K 係真係 high resolution 啦。咁依個咧係真係阿武啊自己係真係好，即係想做啲嘢比較 artistic， 同埋佢係真係好有心去拍一個 MV， 所以佢自己其實都係好抌本去， 好有電影感咯。我睇落去嘅時候， 係啦，咁佢就邀請咗阿譚同埋阿嘉琪上嚟去幫我演呢套戲啊。 係， 係啊， 好有趣，因為你知道而家阿岑嘉琪咧，成日都係行啲諧趣路線㗎嘛，係 啊，係啊，係 啊，但係佢擺咗喺呢個 MV 嘅時候咧， 好 cute 喎， 係啊，係啊， 做得好好， 好得意啊，係啊，咁我都強烈推薦大家可以上去睇下。馮永謙呢一隻《思念即地獄》嘅 MV 嘅，咁不過我當然啦，睇完之後我又睇下之後下面嗰啲留言啦，哇！大家都好欣賞我，即係我都戥你好開心，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啊，其實阿 J 嗰個曲風咧，即係你已經自成一格咁樣，亦都覺得好似喺香港咧比較少揾到男歌手係唱出呢一種嘅感覺，即係尤其是係用廣東話去唱。 其實我自己咧，坦白講啦，我依一年。要開依個新歌嘅 project 嘅時候，其實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做咩。咁我記得我係上咗 Tima 嘅 studio 嘅時候，咁佢就話：你不如你唔好咁複雜，唔好諗太多。你坦白，你諗下個題材，你想講乜嘢咧？你而家係即係有咩感受啊？咁我就同佢講，其實我係 from 上一年啊，其實年尾嘅時候已經自己嗰個情緒唔係咁開心啦，比較負面，因為上年十二月中，我妈妈就离开咗。咁之后就即系我差唔多已经系年半冇见到我妈妈。咁加上其实我 feel 到好似，即系好似俾呢个疫情打败啊。即系虽然呢一年即系年头嘅时候，即系嗰个成绩表好好啊。咁但系自己始终都系唔开心咯。咁我就咁样同佢讲，咁佢就好真實地就即係坐咗即係喺個琴面前，咁佢就彈咗啲 chord， 咁就一 trigger 到我就開始就諗到呢個旋律。係啊， 希望你透過呢首歌可以抒發到一啲唔開心，亦都甚至聽呢首歌嘅人都可以抒發到。因為今朝咁得意，我就係睇咗一個研究咧，佢就話到底唔開心嘅時候，啲人應該係聽啲開心嘅歌啊，定係聽啲唔開心嘅歌咧？ 嗱，我就想講啊，其實咧即我過往有啲歌啊，即上年有啲歌我出咗，其實係都比較正面啲。 A new day 啊， 即 new day 啊，即係話俾大家人聽，即係話俾大家，其實你而家可能呢一刻唔好，但係將會即係會好啊嘛。Gradually， 咁但係我 今年其實我係即係我覺得個 idea 係話俾大家聽，其實你唔使一定係要好開心 all the time， 你即係有時人都會負面噶嘛。It's okay to be sad， 係 我覺得係依樣嘢。咁所以依隻歌係唔係叫大家哎一定會好噶啦，冇事唔係咁樣咯。反而嗰個 approach 係我明白你而家經歷緊嘅嘢，我都經歷緊依樣嘢。咁我哋咪一起經歷咯。但我想話俾你聽，我係即係明白你個心情 係有用噶。然後嗰個研究就係話俾你聽，原來有啲人聽到啲歌詞或者啲旋律係能夠引起佢個共鳴，即係 even 係一啲唔開心嘅歌咧，反而係一個令到佢哋能夠抒發情緒嘅出口咯。 係啊，係啊，我覺得係，我覺得需要噶。即係我自己，即係俾人誤會咯。因為我自己人哋見到我會覺得我好 sunshine。其實我又唔係真係咁 sunshine， 即係我有時都會係。好多時啊，我諗唔通或者可能有好多時都會比較 negative 嘅諗嘅嘢。咁我覺得呢一年，即係我諗住繼續出歌，嗰個歌路都可能會比較係dark 啲或者沉實啲嘅感覺。咁我覺得透過音樂，大家可能係見到呢個另外一面嘅馮雲軒咯。 冇問題㗎，係我覺得大家都會歡喜嘅，因為即係好正常㗎嘛。即係你冇得即係永遠個情緒都係 keep 住 100% 好 high， 然後所有嘢都好開心咁樣。 係㗎， 反而我覺得咁樣係大家會有一個 linkage， 即係大家明白大家啊，每個人都有喜有悲，即係有高有低咁樣樣。咁係啦，期待你更加多嘅作品啦，無論係開心嘅、唔開心嘅，都係寫緊記錄低一啲你當下嘅情緒咯。係咁啊，下一次再揾馮雲軒上嚟做訪問啦、 啊， 相信一定唔會耐你咁勤力。 Thank you. 好啊，唔該曬 J， 今朝早聽你嘅《思念即地獄》。 我不再唱，人生也没有意想，你便算对象，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不管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爱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毒，为何只屈这下步？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以大字写出受万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香港有啲嘅街名加咗东南西北之后呢又变咗几条街啦。其中呢就係文咸西街咁样啦。大家都知仲有文咸东街㗎嘛。咁纪念文咸爵士啫。点解又会多咗几条街嘅呢？想唔想知呢？花园号转头话你知。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浮沉随浪，此际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笑。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变，清风笑，景野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又有文咸东街、文咸西街，其实都是纪念文咸爵士的。啊，可能佢人品好啦。睇翻啲历史书，话佢虽然系英国人，咁但系嚟到香港咧，都爱护我哋香港人嘅，所以深受爱戴。好啦，讲翻文咸东街、文咸西街，有一个好特别嘅现象，就系呢两条嘅街道嘅路牌咧，唔会用英文嘅 street， 而系用 strand 呢一个英文字，意思就好似解作海滩咁样。喂，点解呢？啊，原来两条街嘅位置咧，就系开埠初期嘅一个海滩嚟嘅。后来啦，文咸督爷将呢个海滩填平咗，做咗两条嘅街道。命名嘅时候咧，就用咗督爷个名，同埋咧海滩双重嘅意义。喂，仲有啊，昔日嘅文咸西街，原来有好多经营南货同埋北货嘅商行噶，街上边更加有一座南北行公所添。因此呢条街仲有个名叫做南北行街。香港嘅街道除咗有自己嘅名字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嘅花名噶。我哋下次又再同你讲下。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晨光第一线， 好，同 Kitty 同埋小白讲下呢一个题目啦。咁啊，头先都揾开啲日本嘢，咁啊，同日本有关嘅，又系日本其中一个综艺节目啦。讲紧啲乜嘢咧？就系、是、啊，你的字如何啊？你的命运也如何咁样啊？小白啲 字啊， 其实小白啲字都几靓啊。虽然咧，佢成日都会话自己啲字咧，好似鬼画符咁样咧，但系都几优雅。 我 细个 系经常俾老师话啲字唔知写咩嗰个嚟噶， 唔系 O O K 喎， 都睇到啊。 系啊，都睇到。Kitty 你啲字点噶？ 我啲字都靓噶， 我唔知啊，因为我成日都望住你个样。 我细个咧都参加好多。书法比赛， 哇，好嘢喎！咁样，你有冇学写大字先？ 唔系啊，真系噶，我细个写嗰啲字好靓噶， 系啊， 睇下我啲字。 沧海一声笑系你写， 系啊，我写。 定 Eason Chan 系你写？ 哇，沧海一声笑， 好女仔嘅字，我觉得 Kitty。 钟哥啲字都靓嘅， 沧海一声笑系我写嘅。 系啊，钟哥啲字都鸿运有劲噶吓， 系啊， 好一般系嘛？你睇开好 嘅， 你睇好嘅，我啲字最丑样嘅。 其实冇乜所谓嘅。 你有冇睇过我啲字系点啊？ 我有啊，睇唔到咯，睇唔到。 系啊， 算书 系啦。 唔系因为你心急啊，个人。 唔系啊，我咧， 你系嘅。 我系唔系好中意写字嘅，其实。 系啊。 即系咁样，真系好违背我自己本身嘅工作。我有段时间都做过好长时间系文字工作者啊，咁样。咁但系咧，原来咧写字丑 VS 写字靓嚟讲咧，你觉得边一个智商高啲咧？ 智商高 啲。如果你咁问，肯定系你智商高啲啦。 系啊，真系。 讲得冇错啊，兜个圈喺度咁样，唔怪之前系咁赞我哋啦， 系咯， 系咁噶啦，做节目唔系互相吹捧， 系做咩咧？ 系做咩？主要就系呢个职能嘅啫嘛。 唔系咁讲嚟听下有咩原因先？ 啱啦，咁啊，日本咧就打破咗呢个说法嗱，有啲人咧就话喂唔好写字写到打风咁啦，啲字写靓啲啦，老师都会叫做俾高啲分啦。咁其实唔系嘅，咁啊日本有个研究咧就显示啊吓，咁如果你啲字咧系写得冇咁靓，系东京大学做嘅呢个研究系留意翻。都是一些名牌和高等的学府。东京大学就曾经做过相关研究，发现校内成绩名列前茅的三分之一的学生基本上写出来的字都是打风的、 哦 啊、另外那三分二写字写得漂亮的学生 够时间作答 写 得快是吗、 啊、 答得切、啊 咁啊，另外咧喺心理学嘅角度咧，自草料嘅人咧，其实都几富有创意咁样，好似画画咁啦，鬼画符，鬼画符就系咁嘅意思啦。咁睇下你识唔识得欣赏啦。我自己咧细个咧都曾经写字写得靓过嘅，咁但系咧， 因为嗰排你有耐性啦。 嗰排冇乜創意啦。 嗰時買咗一支咧，我好中意嘅筆啊。寫得特別靚， 慢慢寫嘛。 係啊， 咁你而家買支靚嘅筆俾你自己咪得咯。 依家我通常用電台嗰啲筆，電台啲筆寫寫下就會冇墨噶啦。係係啊，咁所以 佢就掹噶啦。 有冇墨？ 你試下喺個兜嗰度攞啲筆。 我自己帶自己噶，我費事自己掹啊嘛。 小白都係自己用自己筆， 我都用自己筆。 中哥都係咁喎。 係啊。 個問題就係出喺呢度， 就係靠自己，係啦。 我就係要攞翻屬於自己 自己嘅筆 翻嚟電台， 就 寫 得靚啦。 咁就可以寫得一手好字。 但我覺得都真係反映到性格嘅喎，即係譬如你頭先講話啊，你有創意，可能你真係會跳脱啲咧，你就寫得快啲，唔想咁跟個規矩嘛。但有時咧，譬如我曾經試過咧，即係因為我有少少嗰啲強迫症咧，我用原子係我用原子筆寫咧，咁我寫錯咗，你咪會查嘅以前答答案。查得几行咧，我成张由头再写过。 哇！ 系啊， 佢比你更处女座喎， 系啊，系啊， 可能佢月亮星座系处女座咧。 你会唔会都系咁啊？ 你 会 唔会啊？ 系 啊，你处女座， 我查咗佢嘅咋。 最想睇多啊！知唔知点样？ 咩啊？ 交白卷咯，一只 最干净咯， 实好格。 未发现蔡展鹏涉及不道德或者系违法行为，已经交由律政司作进一步指示。警方就在同案中发现有人涉嫌经营色情场所，并且拘捕六名本地女子。消息说蔡展鹏目前仍然需要继续休假，而涉事的按摩店亦都曝光，但是店名已经改了。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相关报道就引述消息说，案件交由律政司审视，有三个可能的结果。其一是信任警方调查，蔡展鹏不涉刑事犯罪，不作检控。其二是认为警方调查不够全面，要补充资料。其三是不同意警方的调查。知情人士说，如果律政司审视后确定案件不涉刑事而不起诉，警方会向公务员事务局交纪律调查报告，由该局决定是否召开纪律聆讯。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政府建议修订医生注册条例，吸引非本地培训的香港永久居民医生，只要在本港公营机构以特别注册的形式担任全职医生，以及取得专科资格之后工作至少五年，并且通过在职评核，就可以无需通过医委会执业资格试，在香港正式注册成为医生。医学团体和政党都认为，非本地医生免执业试对病人和本港医生不公平，担心会影响到病人权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就说，建议只是为现行的医生注册条例开辟新的路径，不会取代现有执业资格试和有限度注册制度。苹果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的报道就提到，港府将会成立特别注册委员会，一共有10名成员，制定获承认的海外医学院名单，考虑条件包括教学语言和国际排名等。借鉴同样积极引入海外医生的新加坡，有关医科毕业生符合资格可以免试在当地执业。新加坡早在1971年设立认可免试海外医学院名单，目前认可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一共106间院校。本港的中大医学院和港大医学院自从2003年起榜上有名。经济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举行年度简报会，向大约2700名本地和全球旅游业界人士分析行业最新情况，并且交代该局最新的工作部署。旅游事务处旅游事务专员沈凤君表示，香港作为大湾区旅游中枢，将会继续同内地合作，吸引国际旅客到访。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普及，旅游业已经见到曙光，政府正筹备让符合条件的广东和澳门旅客免检疫来香港旅游。信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影响全港18万名公务员的薪酬趋势调查昨日出炉，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率之后得出的公务员薪酬趋势净指标，低层和中层分别是-0.68% 和-0.54%，而高层就是-2.04%。18万公务员或者会面对被减薪，但是问责官员在今年7月就可以加薪8.2%到8.4%不等。有意见认为问责官员抗疫不力，特首、三司和13局长应该带头减薪两成，同市民共度时间。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港府昨日展示引入海外培训医生的新机制，有望稍为缩短公营医院不同专科的轮候队伍。 不过要吸引外地读医行医的港人回流恐怕会有难度，随着人口老化，当局更加需要多管齐下，致力改善基层医疗，尤其是公私营体系协作，亦都可以审慎研究筹建第三间医学院，才有望根本解开死结。经济日报社评， 明报社评，薪酬趋势调查出炉，如果按调查结果，各级公仆都要减薪。公务员工会认为动薪已经足够，一大理据是去年政府未按调查结果让公务员加薪。社评话，腋下民生惨淡，公仆有铁饭碗保障，理应同市民共度时间。这两年政府财赤惊人，当局处理公仆薪酬必须考虑节流需要。明报社评， 成报社论就讲到，梵蒂冈宣布任命耶稣会的周守仁神父为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昨日会见传媒的时候，多次提及年轻人，指出给年轻人思想空间很重要，如果没有思想空间，学生就不能够成长，强调应该聆听年轻人声音，同时不鼓励做犯法的行为。这个正好是点出了政府的不足之处。社论话，给予年轻人多一点耐性，认真了解年轻人所需，是政府应当做的事。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话，四名香港青年近日首次被深圳市录用为正式公务员，是内地欢迎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体现，既彰显对自身的制度自信，亦都可以为港澳青年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社评话，港青亦都要有拥抱机遇的准备和决心，跳出舒适圈，在内地更广阔的天地报效国家，成就梦想。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三十二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o 32。 新冠疫情之下，唔少音乐活动都被迫取消或者延迟。外国一啲歌手就转为喺社交平台上面用唔同嘅方式同歌迷互动，好似 John Legend 就喺去年三月嘅时候喺屋企举行咗个五十分钟嘅 live 自弹自唱多首名曲，仲 tag 埋 Charlie Puth， 而 Charlie Puth 喺俾佢 tag 完之后，亦都喺自己平台上面做咗个三十分钟嘅 live 同歌迷互动。 密切留意五月二十九号黄昏六点到八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三十二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如果带你去塔斯马尼亚学下点样保育一啲濒危绝种动物，有冇兴趣呢？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对塔斯马尼亚非常之熟悉嘅阿 Grant， 想嚟同大家分享，原来喺当地有一个特别嘅工作坊，真系可以教你点样照顾濒危绝种动物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港台电视三十一，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处境剧入面嘅群姐准备参加烹饪比赛，大显身手，但系喺呢个时候先嚟关节痛，仲甩甩声。究竟纯粹系风湿骨痛，定系患上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类风湿性关节炎如果冇及早治疗，手尾真系好长噶。想了解多啲，就要留意。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三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林慧，各位听众早晨。 今朝早咧真系要同你请教一下啦。我最近咧遇到一个情况咧，我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处理啊。 好，即管讲出嚟，大家分享一下。 就系咧，话说有一日咧，我喺一个港铁嘅车厢咧，就见到有两个小朋友喺度嬉戏啦。咁啊，男孩子可能玩得大声啲啊，有啲尖叫声啊，又或者系互相推撞咧，我觉得都算正常嘅。但系继而咧，就发展成其中一个同学仔咧，就不停咁样拍打嗰个车厢嘅玻璃啦。最后就变成咧，系一个同学压咗另外一个同学喺地下，然之后咧，令到个同学有啲挣扎嘅动作出嚟。 是啊，这个情况呢你终于可以一个很贴身的距离感觉到了。 是啊，所以今次早就要问一下你到底怎么算好啊。 好啊，是其实这些是真的很常见的，尤其是我们的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呢，刚才你听你讲的成件事呢，其实个小朋友呢他就不是控制不到自己，是他本身呢他是有一个的特殊需要啦，咁所以呢他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的。但是啦，咁可能会有些朋友讲话不是、哦、他都成五岁了嘛，咁应该家长会教得佢好好啦，咁因为我哋嘅小朋友咧，佢系一个先天性有一个嘅障碍噶嘛，咁所以其实佢未必系话五岁就得噶，可能真系去到好大啊，五十岁都仲可能有啲咁嘅行为。当然啦，因为佢大过咗，咁佢经历多咗之后咧，佢就冇话喺个街度尖叫啊，或者拍玻璃啊咁样啦。咁、其实咧，佢尤其好似你话啊，去到阿妈妈啦，咁妈妈咧亦都系会有啲失控啦。咁、因为其实我自己见到好多家长都系噶。咁可能個小朋友可能需要食一啲嘅精神藥物啦，因為可能佢有啲嘅過度活躍啊咁。咁因為過度活躍嘅小朋友咧，佢哋咧係真係冇事停嘅。咁佢就係啦，好似我自己成日都見到細路仔。咁可能啊，好似啱啱上個禮拜六都係啦。咁啊兩個細路仔，咁啊連續兩堂都係呢個過度活躍症嘅。咁佢咧就會係。好多嘢問嘅，咁佢啦，一嚟到我中心咧，就會問點解喺度門咁㗎？點解好多點解？點解？點解？點解嘅？咁同埋你見到咧，通常咧，其實最大反應咧就係個媽媽啦。咁個媽媽亦都係會覺得你坐定啦，你可唔可以控制你自己？頭先你所講，咁啊跟住可唔可以坐定啊？你可唔可以坐好啲啊？咁。咁即係其實喺呢啲位咧，好明顯見到個媽媽係好懊惱嘅。咁好多時真係呢、這個家長咧，有陣時都係需要服藥嘅、因為佢都自己控制唔到自己。咁我想睇翻你嗰個情況啊，咁就係話啊，佢自己係玩到某個情況之下，咁家長係咪可以停到佢啦？咁可能家長話啊，你好停啦咁。咁其實對個細路仔佢唔知咩叫停啦，又或者喺佢個感官咧，佢係未完啊嗰樣嘢。 係。 咁即係例如可能佢係啊，佢係需要拍玻璃啦，咁可能佢係要拍到十下，佢先至係滿足到佢個腦部嘅需要嘅。咁如果咧，當佢拍咗兩下之後，咁你可能話叫佢停，或者係捉开佢啦，一手扯开，头先你所讲啦， 小朋 友好细啫嘛，咁可能一手捉开佢嘅话，其实个细路仔系未完噶，即系佢个感官未完噶，咁你反而咧，你捉开咗佢之后咧，其实佢就会喺第二个位继续去做佢嗰个感官，得到佢嗰个嘅脑部嘅满足， 系 啦，咁所以咧就一路一连串啦，先你所讲，一连串可能拍完玻璃啦，又可能要揿住个同学啦，又或者系走啦，又或者系拍人哋嘅身体啊，咁呢啲情况。就会是出现的，咁所以呢个呢就真係要当然啦，呢个唔係一时三刻个家长可以处理到啦，咁但係家长如果佢係搵到一个合适嘅治疗方法啦，亦都係明白个小朋友有呢样嘅需要嘅话啦，咁佢係可以呢做到一啲嘅缓冲嘅，例如头先讲佢需要要拍玻璃，如果佢拍緊玻璃，你明白佢係喺一个情景啦，喺架火车度佢唔可以咁样拍㗎嘛，咁你可能呢你就要攞定一啲嘅感官嘅嘢俾佢，例如可能一啲压力球啦，又或者是橡筋啦，即系总之呢个其实都需要评估嘅，咁或者系家长咧都可能会知得到啊个细路仔揸住某样嘢，佢会系摆咗嗰个嘅感觉系喺嗰样物件度咧，咁就要随身携带啦。咁当个细路仔一有呢啲嘅行为出现咧，咁可能你就要即刻就攞嗰样嘢俾佢。可能你而家同我揸呢个压力球十下啦，咁咁可能个细路仔咧就会系将嗰个转移咧就摆咗喺嗰个压力球度咁样揸。揸完十下之后，其实佢已经唔记得咗要拍玻璃，因为佢个感官上已经得到满足啦。 系，咁即系话其实随身要携带住呢一啲嘅法宝喎。 系啦，个法宝系要个细路仔系啱去用嘅，即系你唔好谂住话啊，我随便攞啲嘢俾佢，可能你仲混乱啊成件事。咁、可能搞到成个车厢都系玩具啊、法宝啊，咁啊亦都系解决唔到呢件事咯。 问多少少先，咁喺呢一个法宝上面咧，有冇划分咧？即系譬如感官系对手要捉到嘅嘢，譬如可能对脚，我可能咧有啲小朋友好中意踢嘢嘅，咁如果想阻止佢，系咪又需要配合翻，又要系用脚去踢嘅一个法宝咧？ 是的，好像我刚刚讲啦，上个礼拜六啦，咁我其中一个细路仔啦，咁佢咧就坐得定噶啦，因为经过一啲嘅行为嘅处理啦，即系已经系教咗家长要点做，亦都同个细路仔要讲定噶啦。个冇任何嘅特殊学习需要细路仔，都系要预先讲俾佢听嗰个 setting 系点，同埋你需要点样做，完成咗之后咧，你会有一个咩嘅奖赏咁，佢要好清晰知道晒呢啲嘢嘅。咁我细路仔咧，因为佢始终喺我度上堂咧，咁有时我俾一啲嘅活动。可能他未必有兴趣，或者是兴趣和不兴趣之间，他呢就会无端端的脚就会踢一踢张台的，砰一声这样。但是他不是发脾气的，亦都不是说即是一个想是逃离这样东西，或者是夹硬压住自己，我知道不走得，等我要走，但我要坐定定而去做这个动作，他很自然就踢的。那我见到家长有时候就会很大反应，因为始终我们中国人呢，就是说要规规矩矩， 是啦，不礼貌的这样。 是啦，你咁冇礼貌嘅咁，我就要教家长就系话，当佢踢嗰下咧，你唔好理佢咯。咁因为你理咗佢咧，可能佢嗰个行为目标咧 ，function of behaviour 咧，就系佢想嚟吸引你嘅注意力。嘅话，咁如果你系应咗佢，咁咪即系中招啦。 咁跟住佢就可能会再做下一次，都系同一个行为啦。 是啦，咁所以我哋其实都要分析返佢嗰个行为系点啦。咁好啦，当你唔理佢嗰时候，其实佢嗰个行为就会减㗎啦。咁同埋佢亦都攞到佢嗰个感官啦，咁佢就亦都会停嘅。咁就变咗可以继续返我哋嗰个嘅目标，继续去上堂囉。咁同埋俾大众知道呢，就係、是、当有呢啲事发生嗰时候呢，我哋最紧要呢係保持冷静啦，同埋即係唔好有任何嘅说话啦。咁可能你都明白啦，咁呢个細路仔系一啲嘅需要啦。所以呢，咁我哋就可能望一望个家长一个支援的眼光，咁而令到个家长咧个心亦都会系定咗。其实个家长都处理唔到，又要处理个车啦，又要处理喺个车度啦，处理个细路啦，处理旁人眼光啦，仲紧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个细路仔嘅安全，因为佢头先可能跑嚟跑去啊，咁都会受伤嘅。因为过度活跃症嘅细路仔咧，佢见到嗰样嘢，佢就会即刻想做，例如把风扇开着，佢会想怼只手落去啊。 哇，好危险喎！ 系啊，觉得转转下咁啊，我想整停佢，咁佢就会怼只手落去嘅。咁所以咧。好多家长就话，即系成日咧，嗰个手系冇汗嘅。我见到家长咧系揸住块布咧，成日要抹手汗嘅，因为个细路仔好多危险嘅，即系可能你开咗窗，即系会跳咗去啊。好多嘢系会令到家长好惊，即系其实家长亦都惊个小朋友嘅安危噶。 系啦，希望头先讲到个家长同埋小朋友咧，可以尽快揾到一啲适合嘅言语治疗师啦，或者心理学家咧帮帮手，咁啊令到佢哋咧及早揾到一个方法，可以令到呢啲情况有所改善啦。最紧要揾到嗰件法宝啊！ 系啊，仲要系啱佢个法宝。如果唔系嗰件咧，就唔系法宝嚟噶啦。 好啦，今朝早同 Clara 讲住咁多先，我哋下次再倾过咯。 OK， 多谢晒， 拜拜。 又系时候同大家讲下音乐。今日要讲嘅系为人所熟悉嘅 orchestra。即是管弦乐团，它分为四个部分，弦乐即是小提琴、大提琴等等，铜管乐、木管乐和敲击乐四个组别。四组演奏者由一个人负责统筹和领导，它就是乐团的指挥了。管弦乐团在17世纪出现，去到18世纪因为海顿和莫扎特的作品而清晰地建立了它的模式。去到19世纪更加加入了新的乐器，乐团的人数亦都越来越多。Orchestra 是西方古典和正统音乐的正宗。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nica！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咧，林慧就接通咗 Angel 嘅电话。早晨， 早晨林慧，祝你身体健康，青春常驻，你个礼拜高长大，听教听话，学识进步。 咁好嘅，即系唔知咧，以为咧你打电话嚟系点唱俾我听嘅添，其实系点唱俾边个啫？ 姐夫。 哦，姐夫系咪生日咧？ 系啊。 讲唔讲得几多岁噶？ 五啊几咯。 健康都一定系 very good 啦，系咪啊？ 系啊， 嗯，最紧要系咁 啦。个女女而家几多岁啊？ 你估下， 三岁有冇啊？ 五岁啦， 五岁啦，系啦， 系啦。喂，讲翻你姐夫先。 系， 咁你姐夫生日今年系咪都冇得聚埋一齐庆祝噶啦？ 有时间先揾我哋嘅，冇时间揾唔到我哋。 系，不过都好有心啊！你打电话嚟同佢讲，叫佢听翻咯。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生日礼物嚟噶。 吓， 好啦，咁啊，多谢你电话啦 ，Angel。 嗯，好啦， 好啦，拜拜， 拜拜。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缘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你以往教我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追踪三十一 ，Kitty 你好， 系今日有刘畅喺度嘅，早晨阿畅， 早晨 Kitty 啊，早晨啊，好早晨各位， 系今晚电视三十一有咩睇先？ 有冇啲佛系节目啊？ 哇！佛系節目我唔知道有冇，但係咧今日係公眾假期嘛，係 啊， 咁有啲醫生節目啊，醫生都唔會放假，係 啊， 係啦、啊，咁、都啱啊 ，O 睇嘅，有梁海玲主持嘅《醫生與你》嘛， 好啊，睇一睇佢有咩睇， 好，去到咧逢禮拜三啦，繼續有迷思大 fact check 呢個環節啦，咁、今晚咧同大家 fact check 一下咧，有關小朋友生即係快高長大啊，飆高呢個問題啊，係、啦，咁啊好多人都話咧，即係可能。好多朋友都聽到啲屋企人話咧，哇！你跳多啲繩，打多啲籃球，你就會高噶啦、 啊！細個都係咁聽我婆啊、我媽咁講嘅喎。 係啦，咁你信唔信咧？ 我信啦、啊，因為我見啲籃球員個個都真係好高嘅喎、 啊。係咯，啊， 定係佢係因為佢好高先可以做到籃球員咧？咁啊，唔知道啦 嚇。唔知啊， 因先定果先，咁唔知道。今晚大家睇下呢個醫生預例啊，7:35，咁啊就會有呢個醫生專科嘅醫生咧，同大家講下咧，身高究竟係後天決定定係先天決定咁話。 就係講小朋友咋，即係而家我仲想高，仲有冇得搞 咧？ 有冇講？咁我都話到俾你聽啦，咁應該咧人係去到20歲左右就已經 高定咗。 你已经够高啦，唔使再高噶啦，系啊。 边有人嫌自己咩噶？ 我讲你智商、美貌同埋 EQ 高。 多谢，好啦，咁我哋讲下一个节目啦，昌。 礼貌周周啊，好，紧接住去到今晚八点半有日常八点半啦。咁咧由今晚开始咧新增一个环节叫做 Feel So Good 啊。 系点搞咧 ？Feel 松松系松弛个松啊，咁啊， 你哋啲名依家谂得好好啊，有咩 bang bang 声啊 ？bang bang 声 啊，好嘢！ 有你真系 fans 嚟，有睇开。 系啊， 吓真系多谢大家。咁啊，呢个 feel 松 good 咧系做乜嘢嘅咧？咁我哋就请到一位健身导师啊，教大家做呢啲伸展嘅动作嘅运动啊，咁啊等大家松弛下啲肌肉，咁就 feel good 啦，就咁话。咁啊，逢礼拜三晚呢个日常八点半都有嘅。咁今晚咧就会先教大家做三个训练啊，可以咧令大家咧改善呢、這个，因为平时用得手机多啊，或者用电脑多咧，搞到自己嗰啲颈梗膊痛啊。咁、今晚教大家做一啲动作，可以咧改善呢个问题嘅。 好、一路睇住，一路跟住做先。 咁另外咧，日常八点半今晚亦都有一个环节咧，讲下呢个儿科嘅问题啊，继续。咁小朋友咧，好多时都有啲坏习惯噶嘛，即系譬如讲大话、乱咁发脾气啊，即系玩完啲嘢唔执啊、乱咁咬手指啊、撩鼻哥窿啊嗰啲咧。 呢大人都有噶、哦， 系啦，咁但系好多大人就应该直接讲道理就得嘅，咁小朋友都唔知道理唔理解噶嘛。 点、样令到佢唔好继续咧？嗬， 系啦，咁原来咧唔系净系即系督导佢呢啲行为嘅，系从心理上面都可以帮到手嘅，所以今晚咧就请一个注册嘅心理学家，同大家剖析一下儿童咧出现呢啲各种坏习惯嘅原因啊，即系从而去点样识得去纠正佢哋，等佢哋搣甩呢啲坏习惯咁话。 咁可以学下嘢喎， 啲爸爸妈妈可以留意下啦。 系啊，咁啊节目咁丰富， 去到九点半系咪仲 再睇落去啊？ 三十一看世界， 好快讲埋，冇错，今晚九点半有三十一看世界，今晚咧就会带大家飞到去呢个菲律宾啊，咁啊睇下呢个菲律宾总统咧，杜特尔特咧，自从佢上台之后咧，佢哋就掀起咗场以杜绝毒品为名咁嘅腥风血雨啊，即系嗰啲警队咧，好多人都指责佢哋咧喺执法嘅时候咧就滥杀无辜，咁呢个咧。究竟是真定假呢？咁今晚就带大家去睇下呢个深入警队嘅内部，睇下佢哋究竟点執法嘅。 好啊，唔该晒刘畅。咁啊，今晚系啦，今日大家得闲就可以留意一下啦。港台电视三十一， 多谢你，拜拜。 唔该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央政府决定任命刘光源为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同时免去谢锋嘅职务。根据中国外交部的网页简介，刘光源由2010年9月起担任中国驻肯尼亚大使、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处代表等的职务，过去曾经出任外交部干部司副司长和驻美国三藩市总领馆副总领事等。政府提出修例，吸引非本地培训的港人医生以特别注册的形式回港在公营机构执业，如果未接受专科培训，需要在本港接受培训。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理解本地部分专科的培训名额不足，但亦都有部分的专科的培训名额一直有空缺，相信可以吸纳更多非本地医生到相关的专科。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将会同专科学院商讨增加培训名额的可能。医管局本身亦都已经有大量的空缺和培训资源，如果有非本地医生加入，就可以填补空缺。他亦都认为，非本地培训的港人医生要懂广东话和英文属于基本的要求。具体医学资格名单由特别注册委员会决定。南韩总统文在寅将会在下午启程前往美国，并安排在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白宫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韩联社报道，文在寅和拜登将会在会谈上就疫情防控、北韩问题、半导体等新产业合作、气候变化等事宜交换意见，会后将会共同会见传媒。

无论你是什么年纪，一样都有这个感受，牙痛真的好像世界末日一样。但是为了这杯雪糕，世界末日你都可以忍得到，所以这杯雪糕简直可以说拯救了这个细路的世界，将我从末日里面救回出来。一直到而家，雪糕在我生命里面有好重要的地位。相信唔单止是我，雪糕对大家来讲都是不能划缺的一种回忆。雪糕可以令一个人情绪有极大变化，例如当小朋友喊扭计，只要你买杯雪糕俾佢，即刻就会唔喊。你留意一下，大家食雪糕嘅时候都系会笑。到底因为开心所以食雪糕，还是因为食雪糕所以欢乐，我都搞唔清。你知最近嘅环境呢，欢笑对于住喺呢个城市嘅人嚟讲，真系一种奢侈品。近呢几年真系笑唔出，亦都唔敢笑。当你笑嘅时候，就会有人问你，点解你会笑得出？当你唔笑嘅时候，又会有另一班人问你，点解你唔笑？而家呢个世界就系、是、你笑嘅时候，另外啲人唔可以笑，另外啲人笑你就唔可以笑，总之唔可以大家一齐笑。所以而家需要戴口罩，除咗可以保障我哋安全之外，更加可以令我哋避开烦恼，因为唔再需要俾人知我到底有笑还是冇笑。有一晚工作到夜深，放工嘅时候喺广播道附近听到雪糕车嘅声音，就算几咁攰，听到呢啲音乐声真係即刻醒一醒，即刻走去买杯雪糕先。当我搵到雪糕车嘅时候，已经排緊长龙，唔係讲笑，而且仲有好多一家大细急步由大厦走出嚟，大家走去同一个方向。已经买到雪糕嘅人都忍唔住即刻食两啖。就喺呢个时候，每一个人面上都露出笑容。究竟系因为大家食雪糕所以开心，还是因为开心所以食雪糕，已经唔再重要。好耐都冇见过所有人一齐咁高兴。而家可以拯救到地球嘅，可能就系靠一杯雪糕。P.S. 我买咗一杯云尼娜软雪糕，系白色嘅。当我一路行一路食呢杯雪糕嘅时候，我见到地下有一团朱古力软雪糕，冇理由噶，系冇呢只味嘅软雪糕噶。喺漆黑嘅夜晚，我再望清楚，原来呢笃唔系跌咗落地嘅朱古力软雪糕，佢系……我笑咗，开心。原来可以好简单，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背上过重书包放学，看看店里伸到不堪，穿梭机拜拜四点开。一家七口三百尺内，各有各缤纷，一角电视剧慢慢都精彩。叮叮当当下笨重音响渐低，催促小事快下来，迷住了，顷刻开心了。每当听到雪糕车靠近，风火也融掉，红绿灯飞机一起跳。你出包我出剪，他有得输赢，继续笑。心思开始千刀发上，再冷我也不怕着凉，穿西装对戒指欣赏。到处逛逛公园坐下，转转转也不想归家，天黑黑寂寞更可怕。铁闸门时就像一把心锁，爱恨参半知多少，迷惑了，青春不可笑。每天都如听筒多接近，偶尔都天晓，红 路灯多少的几秒，远处的雪糕车不再被需要，太旧了，时代换了，人情淡了，还未习惯新的都已变旧了，沿途风景渐后退，如任渐幻化，藏在记忆里一直只飞了，家私胶袋充实货柜，载满了记忆的箱子，搬走当天各有点意义，车子驶经村口发现老伯伯雪糕车生意不怎么好，转角已不见， 咪食住， 点解呀？ 相机食先。 吹神厨房， 天气咁热咧，今日吹神厨房就同大家分享一个甜品嘅食谱，凉浸浸。寻晚咧我就整咗啦，其实非常之简单啊，步骤就系、是、因为简单咧，所以我先试下整。咁样整完出嚟咧又 OK， 想问一下 O 咧，你中唔中意白雀茶呢阵味咧 ？OK 啊， 好多人都好中意，我发现。 我去阿姐唔使排隊嗰間都係食白雀茶， 係咪啊？ 係啊， 我就中意食原味嘅。如果去嗰間， 原味都可以啊。係啊，呢兩隻咯，其他唔會試 啊。係啊，唔係或者試咗你唔會翻轉頭，即係再翻叫咯。 係啊， 多數都係原味，同埋而家發現咧，市面上都好多有白雀茶味道嘅甜品出咗嚟啦。係，咁我身邊都有啲朋友咧係專係 hold 住呢啲譬如叫做 白雀茶 嘢，係啦，特定嘅味道推出咧，佢就會去試下嘅。 白雀茶控就少啲咯，綠茶控又香港好多。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兩款都有嘅。我自己咧就唔中意飲白雀茶嘅，即係我覺得好似香水嗰陣味。但是反而佢如果少少地放咗喺甜品嗰度，我又 OK 喎。 OK， 系啦，即系 即系如果俾你喺某啲酒店 high tea 咧，你就 我一定 会 叫嘅， 系 啦。 咁你叫翻咩？冻猪啊，唔该。 English breakfast tea 冻猪啊，冻猪啊，唔该一杯。 最普通嗰啲餐茶咯，反而系系啊，即系有嗰啲茶叶嘅味道好似浓郁啲啊嘛，咁啊冇咁劲嗰啲，好似花香味咁样。咁但系今次呢一个白雀茶奶冻咧，我就好 OK 啦，因为发现咧嗰阵味咧系淡淡的。 哦、奶冻啊，原来 系啊，系奶冻嚟嘅，咁啊好似一个牛奶嘅布甸咁样啦。咁啊做法好简单，我咧就因为我本身屋企唔会饮呢个白雀茶啦，所以特登咧去嗰啲甜品铺咧有得散买咗三个茶包。 哦，我以为你过去譬如 staycation 嘅时候喺嗰啲 攞埋 饮嘢，佢实会有一两个地方有啲即冲咖啡 啊， 有一包包嗰啲咁嘅花茶、果茶嗰啲咧，通常我都会攞嘅。 我都会攞，但系 点解 我 会攞？ 我唔中意饮白雀茶啊嘛， 点解你会 攞？ 点解你会攞啊？ 因为我之后会饮咯。 系啊，我都唔系出于贪心。 系啊， 你叫我出去买咧，我一定唔买啊。 系， 但系咧，我攞咗翻屋企咧，我真系会冲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所以我系唔系出于贪心，我自己归咎。 唔系，咁你应该享用嘅嗰、那个，你包埋噶嘛，应该。 但系攞走唔系几好嘅，我成日觉得有啲。 系咪啊？ 即系总之喺酒店唔好样样嘢都攞走咯。 如果你唔系样样嘢，你都系拎个茶包啫。 系咁啊，系咯， 系咯。 但系有啲人样样嘢都攞走啊。 啊，咁啊唔好，同埋有啲嘢系唔攞得走噶嘛。 系啊，有啲好老土啊，乜嘢都攞走。嗰啲咧，即系几乎人哋有个风筒都即刻想攞翻屋企用，我心谂你屋企冇风筒，你风筒用，你冇风筒用咧，唔应该去租酒店住，你应该攞租酒店住嗰啲钱去买 风筒 啊嘛。 喂，咁咩嘅？即系呢啲一定唔攞得噶，一定会即 系 扣翻啲钱 啦。 喂，咁讲翻呢个白雀茶摆冻， 唔系一讲呢啲人嬲啊， 嬲系嘛？ 即系。核突啊嘛！ 如果你咧屋企真系冇攞到呢啲茶包嘅话咧，可以散买嘅。咁我就去咗咧。 唔系，如果你冇攞过咧，你下次去 staycation 嘅时候可以攞，但系就冇攞其他嘢啦。 系啦，咁我就喺呢个甜品铺嗰度买咗三个茶包啦。咁然后咧，你就个做法点样做呢？首先你就将牛奶啦，同埋糖啦，同埋茶包咧滚一滚先。咁、 哦、 但系唔好大滚，即系你见佢微微地滚咧，你就可以熄火，然之后就焗住佢。咁等嗰啲茶咧慢慢渗出嚟啦、 嗯， 就将个茶味焗咗出去个牛奶出面咁样。咁你大概焗佢15分钟至20分钟左右。如果你真系想浓少少咧，你咪落四个茶包咯，跟住咪压一压佢咯。 其实吊下味啫嘛。 系啊，其实少少， 其实好苦涩噶嗰个 白雀茶嗰個味道，如果你真係落得 over 咗咧、嗯，你成個奶凍唔食到噶啦、 啊。 即係你真係調下味，即係叫做有少少茶味啊， 茶香咯， 係啦、啊。咁、啊、我覺得咧，即係奶凍咧，我自己好中意食嘅。 嗯， 但係真係又係所有嘢都唔可以重手咯。 係 奶唔可以太濃嘅奶， 嗯、 太濃嘅奶咧，即咩叫太濃嘅奶咧？就係嗰啲譬如北海道乜乜牛乳咧、 啊，你覺得有啲酥係嘛？ 乜濃得滯啊！即佢濃到你要加好多白雀茶去幫到手咯。咁、 嗯嗯、 你加好多白雀茶咧，跟住你又覺得澀啊嘛，你又要加到 好多糖啦， 好多個甜度，即變咗本身輕身嘅嘢變得重口咧、 嗯， 我就覺得冇咗個維和嘅感覺啊。 咁、哦、用三個茶包就 OK，、嗯、因為尋晚我覺得我的成品係所有嘢都係輕身嘅，係、 嗯、 啦。就少少茶味啦，咁啊煮咗呢个牛奶加咗糖落去咧，你摊冻佢一阵，咁最紧要其实你就系之后沟个鱼胶粉啦、嗯，因为你先至可以凝固到嘛。但系咧，千祈你用鱼胶粉嘅时候咧，就唔好用热水冲落去，一嘢撞落去咧，佢会起快就硬咗，你系沟唔开嘅。所以你嗰个溶液咧，即系头先嗰个奶茶嘅溶液啦，叫做你就摊冻佢少少先，但系完全冻咧，你又溶解唔到。咁、 嗯、 你摊到微微暖咧，你就滗少少落去嗰啲鱼胶粉度沟一沟。咁你溝開咗啦，先至將呢一個嘅魚膠粉溶液咧倒翻曬落去你本身嗰鍋嘅奶茶嗰度啦。咁、嗯、然之後就溝一溝佢，攪勻咗佢咧，你就可以雪落雪櫃，即係倒落一啲細杯仔嗰度啦。雪落雪櫃就雪佢幾個鐘，咁啊搞掂噶啦。 講開魚膠粉咧，可以提下啲素食人士，其實坊間咧都有啲素食魚膠粉嘅。 係啊， 因為都知道魚膠粉其實入邊有好多唔同嘅 動物骨咯， 係啊骨頭嘢咯咁樣。咁可能有啲人都想避一避開咁樣。咁你要揾翻啲素食魚膠粉就去製作呢一個咧白雀茶奶凍啊！ 嗯， 白元浩的享樂時代。 今日嘅享樂時代咧，我打咗 pop 屎翻嚟， 哇勁啊！ 話説上次我哋喺崔神廚房，定係都係享樂時代，咪講開一種生果，阿 Kitty 啊、鐘哥啊、O 咧，大家都冇聽過， 嗯， 記唔記得叫蛇皮果？ 哦，有啊，我聽過蛇皮果，係 啦，聽過啦。咁但係咧，見咧就真係冇乜人見 蛇果，我聽過。 啊、都有啲人叫蛇果應該， 就蛇皮果我咪聽過。蛇果係蘋果啊嘛，即係蘋果幾多種啊嘛。 哦 ，OK OK， 你冇聽過？ 我冇聽過喎。 紅地啲蛇果喎、 啊，冇聽過，同宗教有冇關係㗎？ 冇㗎。 嗯， 即係好似係香啲甜啲咁樣。 哦 ，OK。好啦，今日咧就帶咗呢個咧蛇皮果。好啦，可以俾阿 O 同埋 Kitty 咧一齊望一望先。 睇下先。 咁呢個咧蛇皮果個樣咧， 哇，真係好似蛇皮 啊！ 頭先咧，阿崔傑同原本想攞， 我想 一見到佢個樣就即刻縮手。係啦， 如果你有少少密集恐懼症，可能會驚喎。 咁你驚唔驚士多啤梨啊？ 我唔驚士多啤梨由細見到大，但 係 呢 一 個 呢 一個皮咧，真 係驚喎！出 嚟同呢個皮咧係真係好似我哋望落去嗰啲咩大蟒蛇， 你驚個樣好搞笑。出嚟 佢摸咗啦， 快下去喐啊！ 我冇咗啦， 係啦， 咁樣啊，鐘哥你睇下， 係啊，鐘哥食咗啦， 食埋添啊， 食 埋出邊， 食咗啦， 係啊， 我扯。 咩扯啫？好啦，嗱，阿 O 又可以望下， 幾得意，幾得意， 係啦，呢個蛇皮果咁樣，好啦， 佢又冇我想象中咁特首喎。佢係有嗰、那個、嗯、有個圖案喺度，但係佢又唔係好突出。 冇喺度裂開咗，點解你 唔係我啊？ 除咗我哋之外，而家阿彭爺喺度，你俾阿彭爺睇睇，究竟佢有冇見過呢只嘢先？ 呢只、 蛇皮果 係啊，蛇皮果啊，有冇見過阿彭仔？ 冇喎、 啊，嗱佢冇見過， 佢唔得閒啊， 係啊，佢忙緊。好啦，咁呢個蛇皮果咧，頭先都有鐘哥都有問我，喂有咩特別嘅功效啊咁、樣？咁佢當然除咗有呢個豐富維他命 C 之外咧， 有冇有化痰止咳？ 佢有另外一個名字啊，記憶之果 嚇， 係啦，哇個名好日系啊，但唔知點解係印尼嚟嘅。咁呢個記憶之果即係話咩咧？就係話佢食完之後咧，可以增強你嗰個腦嘅記憶力。系咁讲嘅，咁佢有个超过嘅记忆结果啦，咁啊试唔试啊？大家就自己试下啦吓。好啦，咁呢一个果咧，咁我哋可以咧，自己试下拆下佢先嘅。嗱，咁呢个蛇皮果个外貌咧，除咗个皮啊似一个用蛇嘅皮去到制作之外啦，佢个大细咧 大概咧都係四 cm 左右咁高啦。 似一粒大嘅士多啤梨。 係啦，似一粒大嘅士多啤梨，而且呢個顏色咧係同平時啲士多啤梨唔同嘅。 嗯。 咁咧佢搣嘅時候咧都有啲嘅方法嘅。好啦，咁、我而家咧可以喺個做節目嘅時候即刻咧搣一粒，我攞攞冇咁大嘅。 係。 咁我上手嘅時候都有啲鞋鞋地嘅。 好啊，好啦，唔好食啊。 我唔會食㗎，放心啊。 點解唔食？哦，即係你話唔好而家食。 係啊， 我昨天剝咗都唔食嘅。 嗱咁搣嘅時候，由於佢好似一粒生。嗱，一粒士多啤梨咁樣啦，咁佢咧誒其實 大細好似士多啤梨啊。 咁佢其實咧，我呢一粒望上去嘅時候，佢都有少少個皮咧係裂開咗嘅，咁、都見到咧入邊有啲肉喎。咁 佢係自然爆定還是係 自然爆嘅？ 哦，自然爆，即係佢熟透就會自然爆開啦。 咁同埋咧。上次傾完大家冇見過呢個蛇皮果之後咧，我就好努力去揾啦。咁於是乎咧，我就淨係揾到而家我手頭上呢一隻咧，係醃過嘅蛇皮果， 係醃過嘅， 係啦。咁但係佢同冇醃過咧，其實個樣咧係差唔多嘅 味道咯， 味道咧其實已經有少少調咗味㗎啦。呢個 佢係攞糖醃啊。 佢應該係攞咗糖葉 嘅，冇辦法啦。我喺呢度唯有用一個食評家嘅身份去講解一下，因為就係得我 正講正講正 講，我喺出邊食過啊嘛。嗱，首先咧搣嘅時候咧。真係好似搣龍眼咁樣嘅啫，你只要搣開咗個釘釘，跟住咧就成塊起咗嘅個皮係， 你可以試下喎， 好爽嘅。 唔係我就話唔怪之得啦，我聞下我頭先摸下佢個皮咧，而家隻手好甜咯，我仲以為係佢本身甜嘅添，原來佢因為有糖漬咗， 佢本身都係甜，佢個味道咧。原本就是 selling point 是又甜又酸， 佢好像有啲蜜糖咁嘅味喎，佢系咪攞蜜糖醃？ 呢個因為佢醃嘅時候攞咗少少蜜糖去醃， 幾勁個鼻， 係啊， 我聞到 好嘢喎，好嘢喎，即係呢啲咩神之舌啊，即係一掂一掂知道佢有啲咩成分， 神之鼻孔啊， 神之鼻孔咁樣， 神之鼻孔啊， 咁當然啦， 記憶之果實啊，神之鼻孔， 聞到味啊， 你可以聞下而家呢個， 而家聞下， 嗯。是不是即刻舒筋活络呢 咦但是它里面即是那现在闻着肉那种味呢它又不是那么甜它有一点像红毛丹的味道。 嗯 是不是 啊都是一些热带的。 热带水果那些味道。 啊、 最似的了。 果实有点像龙眼 feel 啊。sorry, 荔枝。 荔枝 feel, 荔枝 feel, 荔枝 feel, 荔枝 feel。 就是说了果实它的肉真的实的。即是它不是咬来松飘飘那些、或者淋姐姐。是实爽的 爽的 是啊 爽口 的 一 声 咁有冇核喺度噶？ 有 几多粒？ 有嘅一粒 大核， 一粒大核系啦。嗱、 哦， 咁你当你咬落去嘅时候咧，我第一个感觉就系、是、似酸桥头，似浸咗嘅桥头， 因为佢好爽， 好爽嘅。但系嗰酸味当然冇诶桥头咁酸啦、啊，咁佢系爽嘅，烚落去。但是咧，因為呢個是醃過嘛，所以我不知道未醃過是點樣。 咁而家醃過，你 feel 唔 feel 到好甜啊？定係都係輕輕甜啊？ 我感覺上第一個去到我味蕾嘅味道是酸， 嗯， 哦， 之後先有少少甜回翻出嚟， 嗯， 嗰、那個少少甜咧，應該就係因為佢醃製過。所以先至會有一種叫做回甜嘅感覺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食一啲未醃過嘅蛇皮果嘅時候咧，我自己因為我而家揾唔到啦。咁我記得我嗰個印象咧就係點咧？佢一食落去嘅時候咧，都係有一種好乾啦，好鞋，因為我哋呢個叫做濕潤咗嘅蛇皮果嚟㗎啦。咁、佢應該係有一種咧乾啦。俾你食落去有一種口都覺得係有啲裂裂地嘅感覺， 但係就唔食得多， 乾裂嘅， 唔食得多。點解咧？因為佢比較實啊，有少少飽肚嘅感覺嘅、有少少。 但係佢有冇話因為而家味係最當造，所以冇咁甜咋？ 而家咧，其實我去過好多印尼鋪啊，其實三果鋪就一定冇得買啦、如果你要大家聽眾要揾嘅時候，最好去啲印尼鋪、你要行入去問佢有冇蛇皮果， 幾錢一粒啊？ 好平。因為這個呢我而家手頭上其實有一二三四有五粒啦，原本有五粒嘅，咁其實都係十蚊， 即係大概兩蚊粒到， 兩蚊粒。 哇！但係佢都算好大粒，佢似一啲嗰啲美國士多啤梨咁大粒嘅。 係啊，係 啊。好啦，食後感啦，除咗 我頭先出咗去食嘢， 我出咗隔離台食添，係去咗隔離台跑翻翻嚟，哇！索索聲嘅喎，食落去個口感 爽啊！ 這個索索聲的口感呢好有趣我覺得。不過呢 你第一次食嘛這個都 是。是第一次食我第一次見添啊這個果實。 我都 是。實實我真的第一次見。多謝小白提供這個啦。咁跟住呢 吞咗先啦。 吞咗啦。 口水嚟㗎 我要 dab 真啲嗰個味道。嗰個味道係真係好似橋頭咁樣。酸。 酸啊。 酸 有冇涩啊？酸到涩咁咯， 冇咁又未至于、不过咧，食落去佢嗰种甜度咧，系好似大家饮紧咧，嗰啲 梅酒啊， 系啊，梅酒嗰种感觉，有少少嗰种感觉。你话我自己 超級喜歡未至於，不過夏天食咧係幾生津開胃。 係啊係啊， 如果照你咁講，呢個海灘食都啱喎，呢個 係可以嘅，可以。不過我更加期待係，如果未醃嗰版本究竟係點樣咧？ 係咯， 即如果未醃，究竟係咪即係純甜咧，或者真係好似即係龍眼荔枝果一種嘅個甜度 咧？我以前咧通常食呢啲未醃過嘅蛇皮果咧，係偏向酸同埋有少少。佢唔係嗰種辣椒嗰種辣， 嗯、 但係你 feel 到佢一種辛辣嘅感覺嘅、哦、感覺、嗯、感覺嚟嘅，就唔係嗰個味道，係、哦、個感覺有啲辛辣嘅感覺， 即係吉吉地咁樣， 吉吉地咁樣嘅，咁、嗯、而且仲有啲確確地嘅感覺嘅。咁、 嗯、 但係如果你話甜度方面，如果未醃嘅話咧，我試過食過咧，係真係可以佢同時有酸。有辛辣同埋有甜，係幾種嘅味道擺埋喺呢個蛇皮果入面。 咁複雜嘅一個， 好複雜，係啊。所以因為我哋第一小食啦，第二就係、是可能我哋一食嘅時候小食，我哋就變咗更容易 dab 到佢嗰個味道出嚟、嗯。 你話佢有咩好處話？ 記幫助記憶力啊 嘛。咁食幾多粒啊？有冇話咧？人哋話一粒荔枝三把火，唔好食咁多啊嘛。 唔巧喎呢個， 你每次食一粒。你就記得一件事咯、 哦。 你想記得幾多嘢，你就食幾多。 你好多嘢要記嘅，出記同 唔係佢想忘記一啲嘢。 我就想忘記，唔使請我食啊。我需要忘情緒啊。 係啊，你需要 預備忘情緒。 唔記得卡數啊，嗰啲咁樣係咪啊？ 咁如果我一路食呢一個蛇皮果，一路飲忘情水，咁咪中和咗咯。 係喎、 啊， 我 又記得，跟住又忘記，又記得又忘記。 仲饱晒添， 仲饱添， 仲饱添， 十蚊有五粒喎，抵食噶， 真系抵食喎。 呢个都几得意嘅。咁其实印尼啲朋友佢除咗系就咁食之外啦，当饭后果食咧，都可以外嚟煮下餸嘅。 可以入盏点样？点样食法？ 即系你例如拎佢炒香佢，或者爆一爆佢咧，咁同埋嗰啲炒饭一齐煮，其实都得 嘅。哦，但系要切粒，切粒粒， 切粒系当然啦，切粒啦，系切粒啦。咁啊，带咗啲少少香味出嚟。你可以 似啲菜谱，要切到菜谱咁细啦。 因为佢就系爽口， 冇 错 啦， 就 系用嗰个方，用嗰个口感，同埋用佢少少味道去调啲味出嚟咁 样。你有冇兴趣试下？ 但系佢味道酸酸地， 唔紧要噶。你入咗闸之后，另一样嘢， 咦？反而我觉得可以凉拌下佢，如果酸酸，即系做嗰啲即系开胃菜咧，系嘛？ 系咯，好咯，得噶。 我咁你而家剩翻几粒啊？等我攞翻去研究下啦。我要一粒研究下得。 两粒啦，俾两粒你啦。 好啊， 一粒就研究到噶啦。 一粒研究到噶啦。 催神啊！ 搵你哋试啊嘛。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突然有感而发，想同大家讲啲嘢。 而家仲讲？ 忍唔住内心嘅澎湃，讲两句啫。 有咩想讲？可唔可以留翻阵间先讲啊？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明天再见。你想讲乜嘢啊？快啲讲啦！ 我想叫大家唔好行开，听10点钟新闻报道啫。